始。当年协助日本赢得女足世界杯冠军的16名成员担任第一棒火炬手。受到疫情影响，仪式只是有少部分获邀嘉宾出席。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说，过去一年全球经历艰难时期，但奥运圣火的小火焰没有失去希望，就好像准备开花的樱花花蕾一样，等待这一天的来临。相信活动会为日本和全球人民带来希望。日本首相菅义伟在东京表示，政府将会和东京都政府和国际奥委会合作，举办一场安全的奥运，誓言要竭尽全力采取防疫措施。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星期日间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64点，跌53点，总成交金额62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9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15蚊，跌8.5；美团288.4，跌3.8；小米集团24.05，跌9.5；阿里巴巴220蚊，跌10蚊。港交所440.6，升4.8；安达体育117.2，升5.3；快手257蚊，跌8蚊；友邦保险96.3，升3.45；京东集团305.8，跌13.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英镑10.638，瑞士法郎8.303，澳元5.909，加元6.18，新西兰元5.422，欧元9.181。每百日元对港元7.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077。日经平均指数报28584点，升178点。港金现价报1606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2.26美元，卖出1733.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日女童军总会慢线的坏车就拖走了，咁而家咧就少少挤塞，龙尾排到去漆咸道北近住温思劳街噶，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近住女童军总会慢线的坏车拖走了，咁而家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漆咸道北近住温思劳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尤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美孚；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车龙在荔枝角收押所职员宿舍；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另外太子道西由于有爆水管，东行介乎大南街至到砵兰街一段就封闭。而家太子道西东行去观塘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去砵兰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的。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佢啱我，唔啱我。

我哋自己以為嗰種效力就係令你 high 爬啫。 係啊， 其實可能冇啊。 因為佢琴日真係超興奮啫。 好啦，今日又或者係咁啊，其實佢尋日咧將自己啲力咧谷曬出嚟咧，今日咪嘟翻落。 係啊，即係睇你透支係咪啊？ 其實係心情影響。 你係咪睇你透支啊？ 唔係，琴日咧，我覺得個心情好似坐過山車咁樣啦。 係啦係啦，起起伏伏啦， 係 咪？ 係啦，起起伏必泰啦，起起伏伏啦， 中中伏伏 係啦，心情舒泰啊，係啊，咁啊伏必泰啦。咁啊，中間咧幾時開始咧會覺得心情 攰啊？ 唔係開始開心啲咧，開頭好擔心啦。 係 係。死啦！點解我會坐咗尾班車咁樣？跟住中間咧睇到娛樂版咧有好多人打完針之後咧，我就話：原來我同佢哋同一 grade 㗎。 邊幾個？ 首先我見到有孫慧雪 B B 啦， 係啦， 佢都係。跟住不過佢同我唔同咧，好多 fans 咧即刻話 B B 你有冇事啊？我擔心你啊，打完針之後有事， 你就冇人理係咪？ 係啦，冇人唔係冇人嗌我，冇人嗌我 B B 啊！你有冇事？ 你一啲都唔係 B B 啊！咁你係咪導演啊？係 啦係啦，我見到阿張堅玲導演 係啦， 係啦，仲有阿 Coffee 媽媽 係啊， 都係喎！哇，你諗下 咁可以 happy together 係啦，咁我諗起咁都 OK 啦， 識群組啊，你哋 係咯， 大家講下喂近即係近排要點啊？ 唔係即係唔 係 唔係淨係得我一個咧係打咗最後一針咁樣啊嘛？ 係知道 係啊，咁啊嗱，而家如果你話最新嗱冇乜嘢，我打咗呢 日 領係啦，都冇嘢嘅， 都會想知下一步點做㗎？ 係啊，而家我哋想知道究竟佢幾時可以確定有冇針打咯？ 政府有冇 send 任何信息俾你啊？曾志豪 冇啊？ 哦，係啊， 佢打咗第一針有咩好 send 俾你？ 哦，係啊，唔係咁啊！而家你係嗰15%啊嘛，咁你即係都有啲信息話翻俾市民聽，你唔使擔心或者。 佢個信息咪喺個電視機話你聽，喺收音機話你聽。 係啊，咁而家你話嗱，我咧算係好彩啦，因為咧我係即係。在前日就打啦，咁啊，唔係前日打啦，咁即係都唔係話你要即刻接種第二劑啊嘛， 係啊， 咁因為有一啲朋友咧， 有一批係啊，即係因為佢早打， 已經差唔多日子要打第二針啊， 係啊，因為咧原來今日衛生署嗰度整咗個表咧，就話香港咧最快有人要喺幾時打第二劑咧， 係 呢個禮拜六， 係啊， 最快， 因為佢哋之前早打啦嘛，已經 早打咗啦， 點算咧？點算咧？ 一嚟第一批嘅已經打咗， 咁你諗下啦，今日都禮拜四啦， 係咯，點算？ 即係兩日后咁究竟嗰一批嘅朋友佢系咪已经要接种第二剂又冇得打咧？咁样 做咧？ 系啦，咁啊好得意喎！佢而家咧，我真系唔知 嗱，因为而家 hold 住啊嘛，话唔好打住啊嘛。 讲法系点先？讲嚟听咗先。 参考卫生防护中心联合科学委员会嘅建议，佢话原来 BioNTech 嘅第二剂咧可以喺相隔19至42日注射， 系 即系无端端个 range 阔咗好多。 系啦， 即系你最快19啦。 系啦。 如果你好本来好效率高嘅， 其 实应该 14嘅咋，好似系佢通常都话相隔唔知14日就打第二针咁样啦。 咁啊，但系原来最长可以去到42日。 无端端变咗42日， 系啦，几系一个 double 都唔止。 系啊，一个 double 都唔止。喂，我真系想话喂，咁对嗰好弹性啊。 咁 即系唔使惊。 其实应该系视乎嗰个效力嘅，你由19，我当佢真系19，19到42日中间呢一度都成20日啦， 系， 即系话咧喺呢20日里边咧有效嘅，不过相信咧越接近系42日嘅嗰边嘅话咧，嗰个效力咧已经系越嚟越弱噶啦。 啊，唔系，但系又好笑嘅。你知唔知真系咧？呢個真係令到我哋咧顛覆咗我哋一貫嘅常識。譬如因為嗰陣時，佢哋我冇記錯係科興咧，佢就話如果你隔咗，譬如話7日打咧，個效力就幾多啦。佢如果你隔遲啲咧，反而個效力就高啲嘅。 咁抵死， 即係等佢滲透喺你嘅身體裏面多啲嘅部分。 即係佢話你嗰個嘅叫做保護率咧，你遲啲打咧，其實反而佢就再高啲喎，咁樣。 咁抵死， 係啊，好得意喎。咁所以咧，究竟佢42日之後如果再打嗰啲會點咧？咁樣。 不過咧又睇到咧，即係報章咁報導啦，佢話咧按呢個美國啦、加拿大嘅指引，佢話咧即係等疫苗到香港之後咧，要即係如果即係佢話因為嚟42日嗰啲咧，可能嗰批始終未到啊，即係嗰啲疫苗仲未可以到啊嘛，系啦，咁佢话疫苗到港之后咧，要即刻打啦。佢话咧，可以即系咁讲啊，报章咁讲，唔需要打，唔需要补打第一针，即系咁讲。 系啊，嗱，因为咧， 42日之后定之前啊？ 佢呢度就系咁讲，就话两针之间可以相隔42日啦。佢话届时咧，另一批嘅疫苗咧，如果未能够嚟到香港， 系 咁咧，按美国同埋加拿大嘅指引咧，疫苗咧系到港之后随即注射咧，就唔需要补打第一针。咁即系嗰针系可以一针搞掂啊？ 唔系，因为咧，原来佢第一针同第二针咧，佢有性质上嘅唔同嘅。 哦，系啊。 佢话咧，第一针咧就可能真系打嗰、那个即系疫苗啊，系啦，你当基础啦。第二剂咧，原来佢个名字就叫加强剂， 系、哦。 再次刺激你嘅，系啦，第一次撩你嘅板底，第二次直情系撩你噶啦底啦。 好似之前都听过政府讲嘅话咧，第二剂咧系会强啲啊，个反应可能多啲啊嘛， 系啊，因为要刺激你啊嘛，咁所以佢话啦，迟咗打第二剂，系啦，迟咗打第二剂咧，究竟个效力会又会即系减少几多咧？有啲就话会。由 95% 呢可能会跌到 90% 咯。 咁少 係呀，少咗啲啲囉。咁我打个比喻呢。 都有 A 級嘅係咪， 我打个比喻呢，我諗我哋自己容易理解呢，会唔会咁样呢？即係你諗下，嘩，两夫妻咁啊，嘩，已经喺度播晒嗰啲音乐喇喎，噔噔噔噔。 好浪漫 係 呀，好浪漫啦。 咁晒香 薰剂啦，哇！你咁晒啲香薰啊， 香 薰 啊， 披晒羽毛出嚟啦，哇！咁啊好兴奋啊，已经 有羽毛咧， 咪有啲人 中 意披住羽毛出嚟噶嘛，系咪先？好啦，咁啊，你已经 打下招 呼，系啦，咁啊已经好兴奋、好刺激噶咯。咁如果你本来咧，根据正常嘅程序，你又即刻，喂，唔好讲咁多啦，熄灯啦， 系啊，嚟啦， 咁就好开心噶啦。啊，点知因为种种嘅原因，唉，老婆。即係支香薰， 撳門針 香薰個， 係啦，老闆 香薰質量有啲問題，可唔可以點多一陣先咧？咁樣係啦，咁啊隔多陣， 效力仲未， 係啦，係隔多五分鐘。 因為支香薰咩咁有功能㗎嘛？ 係啦，哇！跟住然後老闆又 call， 所有嘢都 call， 即係本來咧你係14分鐘之內咧你就諗住山燈開心㗎啦，點知過下過下， 等八個字， 老婆望一望，喂，42分鐘。 哎，冇晒， 瞓 著咗， 醒翻，然后你再嚟，老婆得啦，而家我哋可以嚟啦，耶，唔系一样得，一样系如水， 系啊，好开心嘅，系啦，不过 咁只不过你就会觉得，啊，你话如果佢可以喺14分鐘之内咧就即刻闩灯啊，最开心啦， 大家开心啦嘛， 系啦，即系我唯一谂到就系咁样咯，似唔似啊？ Okay， 如果系咁都即系叫开心啊，个结果最 后都仲系开心 啦，都系 happy ending 啊嘛。 同我哋排队食饭等位都一样咯，你等14分鐘就入到去食饭，同等42分鐘一样嘅，只不过就 食到饭点会等耐啲啫。 不过肚饿多啲咁解啫吓。最近好多人都怀念哥哥啊，因为准备会有啲网上嘅频道纪念佢啊。呢个时候都送一只张国荣嘅歌俾你啊。 有心仍来电关心，关注近况。放心仍承受得起，虽已受创。其实我即使孤单依旧失望，其实你不必担心我无视过。有心 不要关注未找到新欢良辰，诱惑数根过程，不过请你别问神，为我操心肩紧张，心跳呼吸正常，工作休息照常，所有的往事来年无憾吸氧，不需你来安抚骚扰我独唱。心跳呼吸正常，不要担心冷场，不要关注未找到新欢良辰，偶或收根过长，不过请你别问神，为我操心兼紧张，一切安好正常，天气交通正常，所有的往事来年无憾吸氧，不需你来关心猜测我动向。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嗱，有時咧，你想即係你想知道咧，一個社會咧，究竟而家嚇即係有幾咁值得令人擔心咧？即係你睇啲好細嘅案件咧，可能你就會咧，即係有啲感想嘅。譬如咧，琴日話發生咧喺呢一個香港仔咧，發生一宗盜竊案。 盜竊 係啦，咁啊，本來你話咁啊，無論咩地方都會有盜竊案啦，咁樣係啦，所以我先至話咧，即係個細節咧就決定一切喎。咁啊，我話呢個盜竊案咧係發生喺一啲咩嘅攤檔咧？佢話就係一個短期嗰啲散貨場，係啦。咁呢個散貨場係賣啲咩嘅咧？冇啊，就賣嗰啲咩玉鴨啊，即係有啲似阿婆阿婆 嘅， 或者可能係 都係豬繩嘅上面都有啲肉啊嗰啲咁啊， 係 咪？ 係啦，即係又唔係係啦。咁啊，佢就話可能賣呢啲嘢啦，咁樣即係好明顯就唔係特別貴啊，即係都係街坊嘢啦咁樣。有人偷嘢 偷嘢 係啦。 咁啊，你首先你聽到呢隔，你都會覺得哇，喂，散貨場啲嘢都偷， 係咯，即係散貨場 值咩錢 咧？唔係咯， 其實就真係 錢嘅，你陰公 嘅，都唔係啲價值連城嘅嘢嗬。 係啦， 如果唔係，如果係咁貴啊，咁巴閉，即係佢應該有一間實體鋪啊，跟住裝修得好啊，吸引你買啊。 好啦，嗱，咁所以第一你就已經發覺哇，真係陰公啦， 即係好似我想話刻意兜度攬飯食， 係啊，即係或者你 又 未去到呢 架， 又未去到呢架。 即 係 我 嘅 意思就話，我知散貨場你一偷嘢你唔好嘛。係 啊，唔係即係總之你就知道，首先經濟即係對佢唔好啦。好啦，咁然後第二個細節就係咧，佢唔係淨係偷一次喎。 吓！ 佢偷咗三次， 即系佢惯犯嚟。 同一个人， 佢同一个人咧，同一个散货场度偷咗三次。 都系卖肉， 即系同一间咯，就系嗰个卖啲咩肉啊嗰啲咯。 请问咧有冇描述咧？究竟佢每一次偷系偷一粒嘢一样嘢， 定一 扎 咧？系啦，因为啲肉咧可能咧都系一兜兜咁样俾你去拣啊。 嗱，佢咧 穿咗做一啲手绳， 就咁样嘅。佢咧就偷咗每次咧都偷一两件。 系 咁啊嗱，原来咧咁。哦，山科长话就话，即系可能你觉得唔系一啲即系最高级嗰啲即系珠宝玉石啫。 系啊系啊。 但系咧，佢每次偷咧一两件咧，嗰度都已经埋单咧成两千银噶咯。 加埋成两千。 系啊，即系一两件货。 佢唔系作 大咗。系啊，唔知佢话一两件货咧都已经价值两千蚊噶咯。 即系喺未讲价嘅时候，我系标呢个价嘅。 系啦。 通常然之后就咁贵，我唔买鞋穿。 半价啦， 你一行穿啦，你想几多啦？ 因为又真嘅，我见到个现场影住嗰个铺头咧，就真系非常之屋邨里边嗰啲散货，即系街坊档嚟嘅。咁你喺嗰度买两件过千蚊就唔理佢啦。嗱，佢偷咗两次。 咁佢话两千两千啦。 咁然后再第三嗱，咁啊已经你发觉，喂，佢食水滋味， 系 即系经常啲喺嗰度偷嘢。咁然后第三个细节系咩咧？佢今次终于咧偷第三次啦，终于偷第三次啦。咁然后发生咩事咧？ 个阿嗰个看档嘅档主系一个阿婆嚟嘅， 忍无 佢忍无可忍啦，佢就话喂好 啦，岂有此理，我已经只眼开只眼闭你一次噶啦， 系啦， 啊你知 三次， 系啦，一而再再而三，岂有此理， 咁啊结果咧佢就话出声啦，就去制止佢啦， 系个后生仔啊，定系 阿婆啊， 唔系阿婆去制止个 阿婆睇档啊嘛，我偷嘢嗰个啊， 偷嘢嗰个咧，根据佢形容咧，又未去到好中年，四十岁啦，系啦， 中年啦， 中年啦。咁个阿婆咧就今次第三次忍唔住出声制止佢啦， 系咪攞碌棍啊？好似外国嗰阿婆咁啊！ 我就正想讲，证明咧我哋香港啲阿婆咧就仲系比较临善啲嘅，佢出声制止，然后换嚟系咩咧？嗱呢个真系惨啦， 调翻转俾人打， 佢系咪换嚟俾人闹啊？ 佢俾人闹小事，佢俾嗰个贼过肩摔， 哎哟， 将一个阿婆过肩摔打咗落地下度， 哎哟， 哇，影晒，因为隔篱有 cam， 所以影到晒。因为将一个六十几岁的阿婆仲以为你偷佢嘢，佢制止你，哇！你恶人先告状到呢个 片就系话佢抢嘢嗰个啊， 系啊， 好癫噶， 冇拉到啊， 拉而家未拉到住，因为话佢走咗，所以我话有阵时呢个细嘅案件你会见到经济差啦。人品差啦，系咪啊？啲人心而家变到越嚟越衰啦！哇，过肩摔一个阿婆，我真系好怀念美国嗰个阿婆。美国个阿婆， 快啲翻嚟香港教下， 勇敢好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证实，寻日喺朝早八点疫苗接种中心开始运作之前，已经接获复星嘅书面通知，要暂停接种伏必泰疫苗。他形容今次是突发事件，当局在接获通知之后已经马上处理，但需要了解和确认问题。承认昨日有接种中心出现暂停又再接种的情况并不理想，强调会总结今次的经验。聂德权接受一个电台节目访问，被多次问到当局接获复星书面通知的确实时间，他说未能透露，重新在接获通知之后需时沟通和了解事件的性质和严重性。他又说接获药厂的调查报告之后，会再安排已经预约的市民接种疫苗，初步计划会由当局安排补针的时间，受影响的市民不用自行上网更改，但是详情稍后再作交代。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现时讨论是不是有需要销毁伏必泰全部批次的疫苗是言之尚早。至于药厂会不会向香港补发新疫苗，他说要先了解香港现存的疫苗是不是有问题。卫生署会和药厂紧密联系，如果有问题会要求对方尽快提供没问题的疫苗。陈肇始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已经预约接种第二针的安排要等药厂回复相关调查结果之后，再由公务员事务局负责的控制中心检视整体安排。他又说，知道有部分已预约的市民昨日到达接种中心才知道暂停接种的安排，当局会检讨现行机制，并再次就事件对市民带来的不便表达不好意思。警方突击搜查尖沙咀山林道一间楼上酒吧，发现涉嫌有人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27岁女持牌人同19岁男职员被捕，在处所内26人涉嫌违反限聚令被票控。南韩过去一日新增43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两日超过400宗，再多2名确诊患者离世，累计超过100,000人染病，1709人死亡。新增病例中419宗是社区感染，首都圈占283宗。韩联社报道，近期涉及亲友聚会、公众聚集设施和职场等的集体感染事件接连不断发生，政府将会总结当前的疫情走势，听日公布适用于下星期开始的防疫级别和防疫措施。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星期日间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25点，升7点，总成交金额855.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37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6点，升2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16元，跌7元；美团287元，跌5元；小米集团24.05元，跌9.5毫；阿里巴巴219.6元，跌10.4。港交所449.6升13.8，安达体育119元升7.1，友邦保险96.25升3.5，京东集团304.2跌15元，快手262元跌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9，日元108.94，瑞士法郎0.936，加元1.257，人民币6.532，英镑对美元1.37，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日经平均指数报28,709点，升303点。港金现价报16,06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3.51美元，卖出1,734.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一啲塞车嘅消息先啦。观塘伟业街天桥东行去九龙湾方向咧，头先近住启业村对开慢线咧，曾经有意外事故，啱啱清咗场，不过都系好多车嘅。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蒲岗村道啊，受到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伟业街天桥东行去九龙湾咧多车啦，咁由启业村一路去到龙翔道近住蒲岗村段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隧道方面，而家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出口多车少少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净系公主道多车，龙尾爱民村。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港岛现在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跟着城市花园至到维园道上桥位都是多车的。中环那边呢，中环的湾仔绕道东行线去湾仔北方向现在都是比较繁忙一点的。安全车速报告有大埔道以登华庭去沙田和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我大个噶啦，我想搬出去啊！ 搬晒啦，个个都搬走晒。 都要有钱先得噶， 有楼又点啊？咪系自己一个人对住四埲墙。 诶，咁不如沟埋两代人做同屋主啦。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同居老幼，喺英国做咗个社会实验，老嘅出地方，后生嘅就出心出力陪伴老人家，睇下结果系咪双赢。今晚9:30，港台电视30日。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家同大家玩直安收买佬，我要钳同埋锉。 我有。哎呀，桂花田啊，你做咩攞个微钳出嚟啊？讲紧常用工具、 啊。兔仔啊，微钳唔系钳啊，指甲锉都系锉啊。 咁你咪错晒咯，我条开工嘅工具呀、啊。 哎呀，你哋两个都啱，唔好拗啦。其实微钳同指甲锉都系常用工具，一样要保养同清洁嘅。 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常用工具保养好，工作安全可确保。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啊！最近睇香港啲新聞咧，佢真係會令你越嚟越發覺咧，原來戲裏邊嘅好多情節咧係真實嘅。譬如咩咧？譬如可能你會睇到啲法庭戲啦，如何峰回路轉啦，如何可能咧真係嚇遲來一秒鐘就嚇、明明係還押就變咗目送咁啊，而即係轉變好快嘅。咁亦都會令到你咧更加意識到咧嗱，即係。有錢請個大律師，請個好嘅律師是非常之咁重要的，所以呢其實都好勵志嘅。如果你而家睇呢啲新聞呢，可能都會勉勵到呢，你一定要努力讀書，賺多啲錢，出咗事之後呢搵個好啲嘅律師呢，咁你就可以令到自己呢得到一個好公平嘅對待啦。咁呢個呢亦都係我哋而家睇新聞嘅時候呢學習嘅正面心態嚟㗎。咁另一樣呢，其實真係㗎，我哋而家成日都要即係與我哋嘅祖國呢就要認識多啲裏面嘅情況啦。我覺得祖國呢有一啲嘅口號呢係好值得我哋呢擺喺香港度引用嘅。譬如喺道路安全條例呢啲咁嘅地方呢，嗰陣時我哋都喺祖國嘅道路即係嗰啲叫做指示牌裏面呢，我哋一路見到呢個牌都唔錯㗎，就係嗰啲咩呢，喝得醉醉，撞得碎碎，系嗰阵时第一次见嘅时候，我觉得哇，呢个好警世，即系饮醉咗咧就会有啲咩后果咧？咁啊，佢系食字啊，那个音咧就喝得醉醉，撞得碎碎，哇，那个醉字同个碎字隔篱都系呢个卒字，即系吓，即系卒仔个卒，或者系即系死咗个卒字，哇，不过只不过左边有啲唔同咁解啫，啊，咁啊，所以咧即系好形神俱全啊，就话俾你听。后来我见到香港咧都有啲人喺个车度咧都有贴咗呢一啲告示牌喺度噶，咁我觉得咧呢个警示嘅作用系啱嘅，系啊，因为即系酒精害人。影響一生啊嘛！開車前咪飲，即係我哋如果平時用呢啲宣傳語句咧，就可能太過即係比較我本善良咗啲啊。係啊，我哋而家應該要咧，即係為佢著想多啲。喂，唔好滯啊，係咪啊？飲咗酒真係好危險嘅，特別係如果你飲酒飲到一個地步咧，要俾人搀扶嘅話咧，咁你又真係醉得好緊要噶啦。咁啊，有啲咩可以俾大家即係參考警惕下咧、警惕下咧嚇？介紹你睇條片啦。香港交通意外 video 啊，咁啊呢一条片咧就集结咗咧好多唔同嘅车 cam， 咁啊呢一个车 cam 嘅特集咧都有十几万人睇过噶啦，就叫做香港司机醉驾合集，佢就话俾你听咧醉驾后果可以有几严重，咁啊佢喺个车 cam 里边咧成条片咧五分零钟啦，咁个版主咧就好仔细噶。头嗰几分钟咧，全部都系咧有根有据，因为咧有啲新闻卖咗咧个意外，事后咧就俾人知道咧啲司机系醉驾嘅，咁啊佢又标明啦。后边嗰几分钟咧，有啲就可能即系冇上到报纸啦，佢就话疑似嘅啫。咁啊，但系你都可以见到咧，有饮醉，证实咗饮醉嗰啲咧，哇，真系嗰个意外真系好离谱嘅。譬如我头先见过几条片咧，高速片弯啦，失控撞膊啦，又或者咧有阵时佢只系咧轻轻咧抽一抽个头出嚟。佢就已經撞到咧人哋嗰個車咧飛撞啊，即係失控啊咁樣，所以咧有陣時你知唔知最慘係咩咧？醉駕嗰個咧佢係受輕傷啫，但係俾佢撞嗰啲咧重傷㗎。我頭先睇嗰條片咧，心裏邊都怯一怯，真係寒一寒嘅。咁所以咧，當我哋考慮醉駕呢一個情況嘅時候咧，唔好就係諗，哎呀，我係咪要賠錢咧？哎呀，我係咪要停牌咧？哎呀，究竟我會冇一份工咧？哎呀，究竟我律師幫唔幫到我咧？唔系嘅，你应该谂下嘅就系，你有冇累到街坊噶？你有冇累到咧道路上面其他使用者噶吓？所以咧，建议大家睇一睇呢条片啦。香港司机醉驾合集，醉驾后果可以有几严重咧？我会俾几个头晕眼花。系啊，你睇到咁样，你仲唔头晕眼花咧？ 新间看 channel 啊，佢又好啦，因为咧佢一嚟好似又唔饮酒嘅，冇乜听佢饮过；二嚟佢冇车牌，咁啊最好啦。我谂佢唔知单车识唔识踩咧，咁啊应该安安全全嘅。程振鹏， 好喺度自我介绍，系我系程振鹏，我系有车牌嘅，我嗰个 真噶 雪柜牌。摆咗喺雪柜好多。 等阵先，你系雪柜定系冻肉牌啊？争好远噶咯，你会唔会已经再耐啲啦？ 啱啊！我系啊，摆咗喺度咯。咁咪旧期咪换咯，一换就换十年嘅。 你换咗几多次啊？ 我换咗两次咯。 廿年前。 唉，总之喺度啦。 我劝你就解。 放心，我系唔会揸嘅。 唔好揸啦！我音都走埋啊！我激动到。唔好揸啦！ 好，为咗你咁激动嘅情绪，曾志豪，我应承你。 你有咩要揸？你 揾揸车， 你揾桂花田啦、啊。呢、這、一个东莞女车神帮到你啊！ 我都知佢享负盛名噶啦。 系啊， 放心啊。系啦，咁至于第二咧，我系识踩单车嘅，我嘅单车技术系好嘅。OK， 好啦，瞬间看 channel， 今日咧，彭仔要同大家睇呢一条片咧，都系基于咧。啊！真系我哋咧喺中文嘅读字读音方面咧，真系要重新咧再提醒自己咧，要多学习同埋多认真咧去思考究竟嗰个字系点读嘅，费事咧就出洋相啦。嗱、啊、呢一次咧可以话系从咧寻日高官嗰个表现嘅新闻当中咧，就系、是、再次警醒自己，因为你知啦，我哋做啊广播呢一行咧，系更加需要咧系读字读音咧系正确先得嘅，尤其是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啊，你们是特别在意的，我知道，因为我经常都收到投诉信嘅，系啦，呢啲投诉咧都系善意嘅，都系咧指正翻究竟我哋有啲咩咬字啊、读音啊，或者系嗰个正字正音咧是否准确嘅，所以喺度都多谢啲听众嘅提醒先。嗱，譬如有啲咩嘅读字读音咧，我系特别容易咧就系搞错，而有人咧会系特别提醒我哋嘅咧，譬如话举个例吓，有一个。模拟嗱，模拟呢个拟字咧，好多时候咧就读咗模拟，咁啊正音咧系模拟耳仔个耳。好啦，另外仲有一个咧就讲人哋个地方，哇好大啊，你屋企咧真系个厅好宽敞啊，系啊，唔系宽敞啊，系好宽敞啊。仲有一个字咧就系、是、啦，形容。啊，譬如咧，突然之間咧，咦，有個跑手咧，譬如啊，跑啊運動嘅時候咧，跑一下，哎呀，突然間暈低咗，跟住咧就去世喎，咁咧就會形容為猝死，係啦，猝死就唔係猝死啦嚇、啊，因為真係聽過人話猝死係猝死，仲有一個字咧，都係好容易咧，就係、是、產生誤會，引起呢一個疑笑大方嘅。就是哇个天色好差阴霾是啊阴霾又或者呢你受到一种的阴影影响你的心情啊你那个的做人的想法啊都可以说啊有些阴霾啊咁就不是阴离啊真的听过有人读阴离啊咁是阴霾。好啦最新的例子呢就是瑕疵是啦、啊、瑕疵就唔係瑕癖嘅喎，啊咁啊！事完咧，尋日政府高官咧出嚟公開交代有關呢個暫停復必泰嗰個疫苗去打針嘅同時咧，就食衛局局長啊陳肇始咧就出嚟同大家交代嘅同時咧，就係唔知係緊張啊，定係嗰份稿咧即係寫錯字啊，定還是佢自己本人唔為意啊？就竟然就係將呢個瑕疵就讀成瑕癖咁樣，咁啊仲要連續讀錯咗幾次咁嘅，咁啊頓時咧就多咗個焦點，即係本來大家係關心咧，究竟呢一個復必泰嗰個疫苗咧係暫停啊，嗰個原因啊，或者係之後應該點做咧，嗰、那個先係焦點咧，就頓時變咗多咗一個焦點轉移。轉移咗咧喺呢一個瑕疵變瑕癖嘅身上啦。啊，於是咧，身邊都口痕友咧，就大家喺度諗啦。啊，何解啊？陳肇始教授嚟噶嘛嚇，咁啊，點解會變咗做瑕癖嘅咧？唉，諗到啦，即刻拍台，諗到咩啊？同佢嘅生活習慣有關啦，可能係你知嘛？有隻潔廁清潔劑係叫瑕癖嘅、哦，會唔會係佢多買嗰隻，佢就想必然瑕就瑕癖咧？咁所以咧。 想到呢度咧，彭姐要介绍大家睇呢一个 channel 啦。VCR commercial 广告频道入面咧有条短片，1985年霞碧洁厕粉系啦，即系得得戚戚，即刻发挥动力，得得戚戚，闪闪亮咁干净嗰只啊！哇，睇完啊，真系你就明啊，亦都咧谅解到啊，高官都可能真系入晒脑啊吓。好，我喺度咧俾五个笑到流眼水嘅 emoji 佢先。有用呢只得得戚戚啊啊桂花田， 我可能都会明白头先你所讲啊，可能咧经常叫嗰啲姐姐工人姐姐，喂你去买嗰个牌子，咁所以就真系讲咗上口啫，唔好怪啊局长，有时讲嘢就讲错啲少，大家明白嗰个叫瑕疵啊。嗱，而家咧嗰啲 YouTuber 咧，就为咗点击啊，系咪真系咧咩都唔理啊，攞埋自己条命仔都唔计咧吓？之前咧已经有大陆嘅啊女网红咧吓，生吞嗰个八爪鱼，仲俾只八爪鱼咧吸盘啊，吸住佢块面啊，搞到面型扭曲。咁啊，又有一个咧男人咧吓，佢啊见到人哋嗰啲哇咁犀利噶，你都做少少嘢就可以赚到钱啊！佢想一夜爆红咧，于是咧就佢用咗佢自己嘅珍藏嘅红酒。浸呢个生嘅泥掹，跟住佢就喺个影住自己咧狂吞49条生嘅泥掹，结果梗系中伏啦，结果咪入医院咯。仲有一个男人啊，仲离谱啊，生吞呢个老鼠仔啊，点啊？啲人咧做嘢系咪唔顾后果嘅咧吓？嗱，除咗大陆之外啦吓，咁啊喺呢个印尼啊，亦都有一个咧专系啊食嘢嘅网红咧吓，专揾一啲咧特别嘅嘢食嚟食嘅。之前咧就试过食一盘啊，一盘嘅辣椒仔啊，哇食到好似咧食三文治咁样，好似若无其事咁。嗱，跟住咧网民就好奇啦，咁你系咪咁犀利咧吓？于是就向佢提出要求，不如咁咧玩食盐啊，好啊，盐啊系啊，你每日咧即系啦煮餸嘅时候都会落个包盐啊。如果食到四包嘅，嗱你我咧就俾3000万呢、這个3000万啦，啊印尼盾，咁啊大约16000蚊港纸到啦。傻的吗？四包盐你唔系挑战嘛，会死嘅、啊。啊，唔知咩原因啦、啊，驱使佢呢个印尼男啦、啊，真系啊，为咗钱定系为咗掌声，为咗点击而咁伤害佢自己嘅健康呢？嗱，哈佛佢真有食嘅，哈佛大学咧公共卫生学院网站咧就有呢个资讯咧就话啦，食过多嘅盐咧，你系会你个肾咧系会赶唔切咧。就嚟将你嗰啲血液里面嘅钠咧排走，咁点啊？咁你个大脑咧就会 call 啦，哎呀，要为咗维持你嘅身体嘅机能噶嘛，就会 call 你个荷尔蒙释放咩啊？话俾佢知，喂，留住嗰啲水，留住嗰水，系啦，唔好俾佢排走住。咁要嚟做咩啊？系啊，稀释你剩余大量啊，俾即系冇俾肾排走嗰啲钠或者嗰啲盐啦吓，即系过多嘅盐，但咧。太多个水咧冇排出个身体之外咧留喺个身体里面咧又会点啊？又会增加你个细胞周围嘅水含量啦，同埋血液里面嘅体积个，咁咪好咯，多啲水分，多啲血、啊。喂，有时多嘅就唔等于好嘅，咁又系会增加咩啊？增加你嘅心脏病同埋心脏同埋血管嘅压力，跟住继而就引起你个高血压啊、中风啊、心脏病等等等等问题咯。所以成日都系叫你啲人唔好食咁咸就咁解啦。啊，虽然咧有网民咧就话啦，嗰个印尼男人啊，真唔系真系食晒四包盐嘅啊！嗱，即系姑勿论佢真假好，真好假好啦。咁佢一两羹都有食啩，咁其实已经超出过每日咧所吸收嘅份量啦，系咪？嗱，今日分享咧一个叫做大胆科学之大胆科学 channel 之。如果世界上没有盐，片中咧就会讲解盐嘅重要性啦。如果咧食盐咧。过多会点啦？冇食盐又如何咧？系啦，冇食盐十日啦，佢竟然咧揾咗人咧，愿意系冇食盐十日啦，会点咧？嗱，盐除咗咧人类要食用之外咧，其他嗰啲日常生活里面嘅环节咧，都需要啲盐噶。譬如植物啦，都需要嘅。有啲天气咧，譬如你落大雪，你咪需要用啲盐啊嚟去用咗佢啊，系啦。虽然一包盐。可以好平，但系佢都好重要，所以我会俾三个大大力嘅手指公，我唔系俾个网红啊，系俾啲科学噶咋。 是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 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是快乐的好结合，我们天天一起学生，我们在学习，我们在成长，我们是春天的地方。 早晨肥妹仔和Crazy Lion， 早晨 ，Crazy Lion 同埋秀恩琪，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秀恩琪，早晨咁多位屋企嘅同学 ，Hello， 嗱，今日咧呢、這个停课不停学咧，我 Crazy Lion 咧就同大家暂时摆低啲动物先， 即系冇冇袋啦，冇袋啦， 放低个袋先， 好啦，咁我哋攞咩啊？ 个袋俾人哋笑啊！冇嘢， 摆低个袋喺地下先啦。 好， 摆低个袋喺地下嘛。 系咯，咁而家咧， 好啦，而家咧，我哋一齐抬头望下周围有冇赏花嘅乐趣。 有啊，我好中意花噶， 系咪啊？ 所以我妈咪叫桂花咯。 佢妈妈咧系老花， 系咪老噶？ 有老花， 系啊， 你哋就有啊。 我想跟大家讲下咧，赏花咧呢、這个月份咧就真系樱花盛开啊！ 绵绵头上飞花， 你难听唔好唱歌啦！ 点解唔使撒酷啦？好难听啊！ 撒酷啦！ 因为个个都唱呢首，我唔要俾你估到咯。 哦，好啦，嗱，樱花咧，日本最多最靓啦。咁当然喺日本以外地第二啲地方都会有嘅。 我想话喺英国嗰啲樱花都好靓，好澎湃噶。 系噶。 有个叔叔带过我去啊。 系 噶。唔系，其实我爸爸带我去。我真系会话个叔叔。 你晒谱啊！真系。 啊，对唔住啊，爸爸。 佢带我去睇啊， 带你睇金鱼啊，叔叔， 好靓噶， 离晒谱啊！嗱，我想讲咧，原来咧啱啱就呢几日咧。日本嗰方面咧，佢哋东京咧，除咗话依家啱啱全盛火之外咧，东京原来近日咧出现咧，佢哋叫做满开樱花满开， 即系开得最劲， 开得最灿烂嘅， 最灿烂呢个时候。原来呢一个满开呢个阶段咧，系咧佢哋话1953年以嚟啊，依家系第二组啊。即第二个最早的日期咧，系达至满开呢一个阶段。 咁有冇话要开成点先叫满开噶？ 吓，咁就好啦。嗱，所谓满开咧，即系开咗80%。 百分之八十 噶啦， 系啦。 O K O K， 咁即系个樱花期好快就谢咯。 冇错，因为咧原来樱花咧佢开放咧就有五个重要阶段嘅，嗱大家学习下啦。首先第一就好似肥妹仔咁含苞， 系啊，我知道啊，含苞待放我最中意噶。 第二个阶段就系开花， 哦，含苞开花。 第三个阶段就系依家最靓噶啦，满开， 满开。 跟住第四个阶段咧，就好似咧肥妹仔个妈妈咁啦，凋零。 佢系宝玲喎， 系啊，唔系凋零啊， 系我妈妈叫宝玲。 好啦，第五个阶段咧就系长出绿芽。 哦，即系又 reborn 啊，重新嚟过啦， 好有意思啊，记住啦。 系啊，你快啲同你妈妈讲啊。 街举行大规模示威。路透社引述美国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最快在当地星期四宣布向两间由缅甸军方控制的企业集团实施制裁，冻结集团在美国的资产。正在东南亚访问的新加坡外长维文将会和印尼外长雷特诺会谈，预料会讨论缅甸局势。马来西亚和印尼亦都正系寻求召开紧急东盟会议，商讨形势。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星期日间天气炎热。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07点，跌10点，总成交金额1,00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6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3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12元，跌11.5；美团286元，跌6元；小米集团24元，跌1元；阿里巴巴220.2，跌9.8；港交所447.8，升12元；中国移动52元，跌1毫；安踏体育118元，升6.1；友邦保险95.85，升3.1；京东集团304.8，跌14.6；快手258元，跌7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9，英镑10.648，瑞士法郎8.308，澳元5.914，加元6.183，新西兰元5.428，欧元9.188。每百日元对港元7.1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068。日经平均指数报28,709点，升303点。港金现价报16,06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5.41美元，卖出1,73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温思劳街；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比较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啊。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慢车。在新界青朗公路的支路去回元朗公路方向，近住东城里一段就比较挤塞。另外太子道西有爆水管，太子道西东行介乎大南街至到砵兰街一段封闭，现在影响到太子道西东行去回观塘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去砵兰街啊。太子道西东行去观塘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去砵兰街。咁另外啦，石澳道近住歌连臣角道交界咧有道路工程，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石澳道歌连臣角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绕道恒安村九龙、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三五成群 ，No Boo Boo， Let's go。 林作会唔会一上台就会即刻 举白旗啊？ 系啦，唔扮认输咧咁样。 真系唔会咁做，不过我个样生得似系会咁做嘅人就真嘅。咁呢个我接受，但系喂，老实讲，你一上去拎个白旗出嚟，真系成场一冲嚟打我噶嘛，大佬，咁梗系唔得啦。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仲有今个星期 Search Engine 嘅嘉宾林作，同你一齐三五成群探讨拳击手之练成啊！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试镜， 今年我要啊！ 我先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喎、 啊，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报报个天气先啦。 好啊，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2%。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程振鹏、桂花田。 头先 Chris Lan 好衰啊， 咩事？ 无端端讲日本嘅石库啦， 跟住 令到好多人而家都勾起呢一个阵阵嘅旅游嘅嗰种嘅， 大家咪纷纷攞晒啲拎包相走出嚟， 真系无考不成话。 到咩啊？ 原来我睇下自己个行程力啦。 你几时去过？ 几年之前啊？ 唔系啊，我应该今日咧系去。咗 你之前咁讲过啊， 我 今日 记得喎，点解啊？系啊，你几时 book 噶？ 本来系安排咗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你几时 book 噶嗰阵时？ 旧年咯， 你 book 定一年噶？ 喂，咁有阵时买嗰啲嘢一个 package， 你要去飞一转长途嘅，就会送你一转短途噶嘛。 哦、我从来都冇呢啲嘢。 好巴闭嘅佢嗰啲尊贵客户嚟嘅。 唔系，佢巴闭唔紧要，佢咁有 planning 嗰下，我真系学唔到啊嘛，因为 对唔住，其实系我 friend 有 planning。 系咯，成年我真系我真系冇办法可以。 同埋咧， 我话你听，我已经 book 埋出年。 佢好睇到咧，即系嗰个 优惠噶会。有咩优惠噶本来？ 这个就唔系 book 到出年就唔系因为咩优惠，系因为今年嗰啲咧一路系咁褪，因为你唔想俾人咧取消。如果系你自己自动取消咧，你会连 refund 都冇噶嘛。 即系咩？即系嗰张机票。 系啊。咁、所以咧，你唯有咧就等佢话取消，佢话取消，跟住你咪可以褪咯。 哦，咁样噶。 系啊。 咁而家你就 不停咁样就话俾我听，去到本来系三月要飞嗰啲咧，佢可能咧去到一月尾嘅时候咧，佢就会弹一段嘢出嚟话、我哋嗰个航班咧就而家取消唔飞啦咁。咁跟住我先至可以同佢讲话，我褪后咯。 哦、即系你而家系被逼咧，就改期、一改就改到一年后， 唉， 冇办法啦，冇办法啦。 我本来喺东京嘅银座啊，依家 咁俾你 银座做咩啫？喺嗰啲名牌嘢唔关你事噶啦。 我哋 成日地道嘢嘛， 旺角都有啊， 铜锣湾都有， 旺角都有银座，边度都有啊。你去深水埗有东京街添啊，顶住先啦。 君と春に願いし、あの夢は今も見えているよ。桜舞い散る。 来自日本生物鼓掌我们为他鼓掌，噼啪噼啪噼啪。我们知道不是那个鼓掌的，小白你不要望住我们，我讲笑的。不是我这样讲的。OK， 咁继续风骚快活人。 其实每一天我们的政府都会公布一些叫做确诊的数字啊、源头啊，跟着来自什么群组等等等等的资讯啊。咁其中有一个呢，跟着我心想啊，如果是即系我睇到个新闻啦，我点样揾翻嗰个边位师傅咧？咁， 原来咧、啊， 因为原来咧话有其中一个个案咧，就系话佢曾经嗱，你哋自己望下日子啦吓。 咩事啊？ 喺今日三月13号至到22号期间，你哋有冇订过家私？ 冇。 咁啊好啦，咁啊乖仔啦，系啦，唔好订啦， 咁有订都唔系好曳啫， 咁咧 我都觉得系， 就系因为话咧喺呢个3月13号至到22号期间咧，因为有一间咧送货送家私嘅公司咧，其中有一个人咧佢确诊咗，咁咧就话咧咁啊当中咧涉及咧喺湾仔咧、元朗、西贡大埔等等地区佢送货送到去成20几个家庭嗰度噶， 即系呢个确诊者佢之前就喺嗰段期间送过货。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跟住咧，佢话好彩，佢话大部分咧，即系佢有啲咧就系放低咗咧就走啦，咁即系可能下个而家先摆低咗，哦走啦，咁签收完就走啦， 自己攞走。 系啦，但系当中有10个家庭咧 系要组装， 系要装嵌噶。咁啊，佢话咧装嵌即系 装嵌嘅过程，佢哋点啊？ 有冇戴口罩？ 系啦，系啦，嗱呢个重要啦。咁啊，原来 有冇一路装一齐食饭啊？ 你有时话喂，不如饮下嘢啦，可能咁辛苦，滴晒汗咁样，系咪啊？你都会招呼下佢啊？ 系啊， 我都会噶。 嗰啲电影嘅情节都系有个主人着住件吊带背心出嚟咯， 男人喎， 系男人咯， 又系胡须，又系胡须件， 佢嗰件背心唔系吊带 啊，诶饮啊， 有边嘅，好啦，诶嘢啦，系啊，辛苦晒师傅， 师傅啦， 咁咧，嗱当中唔知佢哋有冇咁招呼嗰啲师傅啊吓，但系有10个家庭咧，佢哋系因为要组装啊喺屋企咁样，所以咧就 咪要检测咯， 要逗留咗喺佢哋屋企咧，讲紧系啊， 超过可能佢而家唔知话 多过两个钟， 哇咁好难装到两个钟啊， 咁就冇多钟两个钟。 佢真系试埋瞓先两个钟嘅啫， 即系食埋饭， 食埋饭嘅咯。 虽则冇两个钟，但系都有啲有一个钟，有一个钟， 一个钟啊，咁都要检啊，即系都家庭都 系啦。佢系视乎嗰个即系介乎咧，佢系10至60分钟不等。咁啊，所以咧呢十个家庭咧，唔好意思啦，你哋都要去检测，就系要隔离，要去检测啫。但系问题系。咁我时又话两个钟头，即系嗰啲处所啊，两个钟头之后， 会唔会因为呢一个咧？因为已经系确诊咗嘅人啦，咁同埋佢系进入去 你 嘅住所啦，然之后有逗留过一个即系叫做喺度做嘢，咁嗰个接触咧，好似比较系接近一啲，近一啲。 嗱，咁啊，阿张医生就咁解释嘅，咁就话啦，由于咧双方咧都系戴有口罩啊，虽然都有嘅，但系咧就系啊，我扮佢 系咁嘅咩？ 咁啊，但系咧冇，佢话咧系因为家居的环境不算大啦，系咪？咁啊担心有传播风险，咁所以咧，咁我就希望咧嗰十个家庭咧就届时同埋啲成员啦都一起去检疫嘅。 问得几次又， 好温柔噶嘛， 系 咪？ 咁比著系你啊，嗰十个家庭，你咁唔好彩系其中一个家庭，你会唔会都嗱嗱声指咗去检啊？系咪去检验啊？检验 我谂都会啊！即系如果你知道咧入咗嚟你屋企嗰个人咧，佢确诊咗，就算大家戴住口罩，我谂你最低限度都撩一撩鼻啊，去都会噶。 吓口水啊！ 系啊！ 而家就系讲， 但 咧 口水系当广告啫。 系啦，拉个火盆好冇？ 系碌柳叶冲凉， 搵啲艾啊去分下屋企算啦。但系问题系，咁我哋点样知道嗰个即系安装嘅朋友佢有冇事咧？我哋冇理由话喂你俾张 咩啊？而家系佢唔系会公布话佢去咩地方嘅咩？ 而家會公布， 唔係佢而家嘛？ 實惠會唔會公布？ 佢而家唔係有 日本零咧？ 佢而家唔係有公布咩？ 啊有嘅，但係我咁佢有公布嘅。 係咯，咁去過咩地點？佢有地址噶嘛？ 相關嘅家庭應該會有去。 你廣播度1、2、3、4、5、6嗰啲咪齊曬咯？ 田，你想講嘅就係話如果我係一個普通家庭，我去幫襯個家私鋪，我其實唔知道係個家私鋪佢哋點樣去照顧啲員工嗰個。 傻啦，嗰個都唔係某一個行業嘅事啦。 呢个全世界嘅事， 而家所有行我哋去食饭又会，去铺贴买衫又会。 但你去人哋嗰度咧，总系觉得系人哋嗰度。你而家进驻咗我屋企咧，我就觉得好似大件事，带咗啲困难喺度。 即系外人入自己屋咧，就好似有种入侵嘅感觉。你自己去食肆咧，就你去闯人哋入去。 唔系因为有到唔同嘅食肆就真系公共啊嘛，个都入去啊嘛，你自己屋企啦。同埋有样都啱嘅，因为咧你入嚟。即係無論係送貨收貨嗰啲咧，咁佢又要即係佢個身又入咗嚟啦。佢雖然戴口罩啦，但佢身。即系唔通你兜下兜面，你可唔可以俾我噴一嘢先？ 系啊，又真系噶嘛。虽然即系嗰啲大哥 咧，佢哋都会嘅，又除鞋又剩咁样嘅。 系 之前咧，嗱，我谂如果各自屋企会做啲咩咧，之前都有收下啲货啊，或者咧 好啊，讲下你会点做？ 系啊，嗱，收到货啦，又或者疫情期间佢冇送家私，但系咧佢又帮我整个冷气啊嘛。我之前咪话个冷气即系又漏水又剩。 系啦，啲师傅入嚟都耐噶嘛。 系啦，咁耐噶，咁第一就佢哋梗系一定要戴口罩啦。 你要戴口罩啦， 佢都会戴嘅， 双方都要戴口罩啦，佢一定会嘅，佢都惊噶嘛。 系啊系啊， 其实你知唔知咧？我哋唔好成日讲话， 觉得自己惊人哋，骑人哋入去你屋企都惊。 你知唔知而家有好多人连送外卖都唔想送上楼啦？ 系啊， 佢惊过你啊，你要 我 入嚟。 我又遇到呢啲咧，佢通常咧臨送到嚟你屋企之前咧，就整個 message 俾你，就話啦，我哋想咧採用嗰個就係唔接觸嘅方式， 啊、 就擺喺座頭啦，你自己落嚟攞嗰啲，我擠擠我都唔擠嘅。 哦，咁即係送到你門口咯， 就要求佢送到俾你， 好重啊！我啲嘢， 你啱啊，真係 我一個人拎唔到咁多噶嘛。 我有幾次咧，我明明喺條街度好地地喺度自己行緊噶嘛，我老婆急 call 我翻去，我話做咩事啊？佢話個外賣到咗。我咁你叫佢送嚟咯，佢唔肯啊。 哦， 咁我一个凑住两个细嘅，你同我即刻飞翻嚟，哇！我惨到咧，我即刻嘣嘣嘣嘣嘣咁样。 哇！你都好听你老婆话 喎，真 系。佢老婆奴嚟噶，佢系奴奴啊！ 你一定会发达， 佢做翻小猴子啊嘛！你明唔明啊？ 我发咗达噶啦，系啊！而家我收到，而家我收到牛肉干，我面不改容，我当自己发咗达噶啦。所以嗱，你谂下，佢又惊过你，咁于是乎你戴口罩啦，咁啊，你唯有冇其他嘢可以做噶啦，因为你唔会喷佢噶 嘛。 但佢会除鞋嗰啲一定要咯，基本嘢。 我都试过去，讲紧送外卖先啦。我都见到啲人咧，好快啊，其实咧都同佢接触咧，都冇30秒。 系噶，系噶，系噶。 真系冇30秒，只系话佢叮当，你开门，跟住攞，跟住就走噶啦。因为你已经喺网上俾咗钱噶啦嘛。 你估真系喜剧之王咩？几单饭几多钱啊？37.5啊 ！A 餐咧， 系咯， 冇啦。 但系佢哋都系免得过，都唔想去 上 楼送 啊。系啊， 我嘅经验咧就咁啦，即系遇到系送餐嗰啲咧就比较少系摆喺个座头你自己攞嘅，咁送餐嗰啲咧都会拎到去你屋企门口嘅，咁但系好似阿田咁讲咧，好快脆啊，5秒内就走噶啦，咁咧只系在于咧你如果作为一个户主咧，你出去接嘅时候你戴唔戴口罩？ 嗯， 因为对方一定有戴口罩，你戴唔戴口罩咧？嗱应该咧都系戴个，如果可以话都系应该戴个口罩。 但你讲紧喺屋企开门嗰3秒时间，可能五秒十秒时间。 我有松懈嘅。如果咁短咧，纯粹打开道门攞货走咧，咁我系有试过都冇戴口罩。 我都有试过咧，就系忘记咗戴口罩先去接咧，跟住俾咧屋里边嘅人闹我。 指责嘅。但系你有冇马上拍僵尸？撕片咁样啊！ 即刻做咩？ 即刻闭气咯！即系你可能喺签名嗰刻，唔记得戴口罩添。 冇咁啊冇。 咁又不至于，因为人哋都有戴口罩噶嘛。 咁啊系啊， 比较少要签名啦。我谂你要签名嗰间咧，应该系HK 嗰个嚟嘅。 唔记得啦，我有啲要签名。我有阵时去油站入油都系噶，油站入油咧，其实都系搞低车窗咧，俾张卡佢，话俾人听你想入咩油咧。 系啊，但系当下子你喺个车度可以唔使戴口罩。 系啊，但系你都要开车窗噶嘛。我而家咧都稳阵啲啊，一停低咗架车咧， 戴翻口罩。 佢喺度等你啊！佢已經咧好有禮貌嗰度，先生，你隔住個車窗，先生，請問你而家想點用？跟住我等等先，自己戴翻個口罩，然後先，先生，你而家想用咩口罩？ 咁咪好啦， 咁咪先同佢講。唔係你佢都驚啊！你唔戴口罩，佢雖然戴咗啫。 所以啊，依家我有身邊啲朋友咧，直頭咧屋企本來有啲傢俬咧要換，或者有啲電器大型啲，譬如雪櫃咁想換咧，佢都 hold 住啊，一路啊 hold 住話想等個疫情完咗先，佢先至夠膽咧叫啲人咧送嘢上嚟。 惊啊！你屋企咁大， 唔系我 你先 pick 一个客房，就专门俾啲人运货嘅， 鬼唔知咩？ 然后嗰个客房仲要挤3日，等啲病菌走晒先。 系啦，系咁劲喷 啦，然后你先再拖佢去。 所以我屋企咪得咯， 系咯。系啊， 你朋友唔得咪？佢话佢朋友啊。 系啊，你将啲行宫出租啦。 我嚟咁话， 我个皇宫嚟噶。 另外啊，倒垃圾嘅时候，唔该大家都戴翻个口罩啊。 哇！如果唔係真係 出外，即係雖然個走廊你來回咧，可能都係3分鐘嘅事啊。 唔係，真係又好似嗰啲電影橋段啊！隔離鄰居冇 咩啊？咩咧？ 誘惑。 竟相信他給你的一切可比美我，雙手去觸摸猛火。才知相差太多，投怀送抱再次扑向我，哭泣过相拥过欢好过天晴雨过，从身上到海花结果，从身安居被窝。 颜色都可更改，江山都可改，但你性格永远也惹祸害。未管应不应该，你的身边谁擦过也会攻占你脑海。还以为已经令你过新生，还以为已经像泰山安稳，仍然是放任，仍然没责任，仍然是你一生的刺针。还以为你终学会了真心，还以为我终无求下半生。旧事未降温，坏事又发生，又让我痛心向你接近，扮着天真分一个吻。我不应再依恋你，因一错都可再错，不应再一拖再拖，才可输不太多。发色都可更改，江山都可改，但你性格永远也惹祸害。未管应不应该，你的身边谁擦过也会攻占你脑海。还以为已经令你过身上，还以为已经像泰山安稳，仍然是放任，仍然没责任，仍然是你一生的刺针。还以为你终学会了真心，还以为我终无求下半生。旧事未降温，坏事又发生，又让我痛心向你接近，扮着天真分一个吻。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认为，66岁男子接种伏必泰疫苗之后死亡的个案，未必与接种疫苗有关。委员会成员王志基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有关个案与接种科兴疫苗之后死亡的个案相似，事主本身有不同的疾病，属于高危，即使不接种疫苗亦都有机会突然病发。他又说，如果是接种疫苗导致敏感的个案，会即时出现敏感情况，在药理上亦都可以显示到，但现在大部分个案都没有显示出是由疫苗所引致。王志基提醒市民，如果在接种第一针之后出红疹，需要通知医生，再了解是不是可以接种第二针。47人发起或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36人保释申请被拒。至于吴正亨和林卓廷，保留8日保释复核权利。今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同样由香港国安法指定法官兼总裁判官苏慧德主理。两人表示今日没有保释申请，因为要更多时间准备，并保留8日保释复核权利。 苏维德将两宗案件押后到下星期三上昼再讯，两人要继续还押。瑞典服装品牌 H&M 去年发表声明，关注新疆的强迫劳动嘅強迫勞工同埋歧視少數民族問題，集團強調並冇從新疆採購產品或者原材料，包括棉花。內地多個官方媒體尋日起發表針對有關聲明嘅報導。人民日報話：中國市場雖大，但唔歡迎任何惡意中傷者。央視新聞批評 H&M 嘅做法極端錯誤，非常不合情理。內地多個網購平台，包括淘寶和京東等，已經無法搜尋 H&M 的產品。內地多個導航地圖程式，包括百度和騰訊等，已經屏蔽 H&M 的商店地址。H&M 中國昨日在官方微博表示，一貫秉持公開透明的原則管理全球供應鏈，但並不代表集團的政治立場。集團一如既往尊重中國消費者，並致力在中國的長期投入和發展。繼瑞典服裝品牌 H&M 捲入抵制新疆棉花爭議之後，再有多間國際品牌被內地官方媒體點名批評。人民日報在官方微博表示， H&M 相關聲明近日引發中國網友不滿，但近年發表過同新疆棉花切割言論的外國企業還有不少，其中包括瑞士良好棉花發展協會的成員 Burberry、 Adidas、 Nike 和 New Balance。 在內地社交平台微博，由人民日報發起的我支持新疆棉花話題，閱讀量達到10億次，討論次數超過300萬。另外，內地藝人黃一博和譚松韻朝早分別宣布終止與 Nike 合作，表示堅決抵制任何污化中國的言論和行為，堅決反對一切抹黑和造謠中國的惡劣行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星期日间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83点，跌38点，总成交金额113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6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3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05.5元，跌18元；美团286元，跌6元；小米集团23.75元，跌1.25元；阿里巴巴220.2元，跌9.8元；港交所447.6元，系升11.8元；安踏体育118.9元，升7元；中国移动52元，跌5仙；京东集团304.8元，跌14.4元；中国平安93.75元，升6毫；友邦保险95.8元，升3.0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9，日元108.9，瑞士法郎0.935，加元1.257，人民币6.532，英镑对美元1.37，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日经平均指数报28613点，升207点。港金现价报1610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6.85美元，卖出1737.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咧，隧道入口范围一带咧就仲系比较多车嘅。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净系公主道比较多车，龙尾排到爱民村。 港岛南区石澳道咧，因为有树木修葺工程啊，石澳道近住歌连臣角道嗰段咧，暂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咁啊交通都有少少挤塞噶。仲有就系香岛道啦，香岛道都系有临时工程嘅，香岛道近住深水湾道一段咧，而家都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九龙方面咧，太子道西啊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太子道西东行线近住大南街至砵兰街嗰段咧封咗路嘅，咁啊受影响嘅驾驶人士暂时要改道行驶啦。太子道西东行线近住大南街至到砵兰街嗰段咧，因为爆水管嘅关系，暂时系不能够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有大埔道以登华庭去沙田，同埋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道路上危机四伏，入弯前要放慢，记得小心盲点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音乐说，唐兴妹的音乐选择， 是我哋遇上嘅歌，自说自话。 早晨几耐就想放弃啊？ 早晨嗰阵系咁， 两个都系谂住， 系啊， 唉，谂住 做多一件事， 就长年噶啦咁样， 好好地去搵份工啦咁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我呢半生就是被情义两个字累死。 思芬，你扮紧丁蟹啊？ 杰彤，我不是扮丁蟹，我是扮巨蟹。 咦，咁睇嚟你对巨蟹有啲误会咯。不如今日星期六晚10至12，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周末有情人，里面的星座自修室环节会同大家研究一下巨蟹座的特点啊。 咦，丁蟹是不是巨蟹座的呢？ 我不研究呢啲会有。On a Saturday night。 你好，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翻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在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桂卡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活人 系啦，一个钟头后嗰啲数字一个升一个跌，系究竟系点咧？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9%。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咁而家有豪雨录。 豪雨录，一秒可以做到啲咩咧？上个礼拜竟然可以俾我喺呢一个疫情期间揾到个空档睇咗呢套电影《一秒拳王》啊！ 是渺小，可笑天赋已开 之前咧，我仲以为佢系咪玩紧日本嗰个一拳超人咧，爱嚟作为一个蓝本嘅咧？哦，后来一睇就发现，原来真系非常本土原创嘅一个意念嚟嘅。讲紧嘅就系一个拳手，佢拥有提早知道一秒钟嘅超能力。究竟佢可以利用呢一秒做啲咩咧？咁啊，唔好剧透好多啦。希望你自己都入场去支持下本土电影啦吓。咁但系呢个问题，我谂就系戏里戏外宣传嘅时候，好多人都会谂嘅。一秒其实帮到啲乜嘢咧？一秒、啊，平时我哋觉得呢啲一呼一吸已经唔见咗个一秒钟，究竟喺现实生活里边，一秒几时先至会算系长嘅时间呢？有嘅有嘅，如果你系揸车嘅啲朋友咧，商场嗰个泊车时间，佢真系提醒你嘅，一秒嘅分别，咪就系计你一个钟定系两个钟咯，计你免费定系收费咯。所以你见到嗰啲人教住个时间冲去停车场嘅，佢哋个个都一秒拳王嚟噶，佢哋好清楚知道一秒嘅代价。我记得第一次咧对一秒有概念咧，系中学嘅时候咧打篮球啊。咁啊嗰阵时咧都非常侥幸地咧有得喺篮球队里边咧就吓打波啦。咁啊嗰阵时因为要出去比赛咧，就有呢一个所谓篮底三秒为例呢件事嘅。咁我好记得嘅，教练咧就同我哋讲话，你要记得自己数三秒你就要走咯。跟住我就话，咁但系三秒点样数啊？系咪一二三啊？咁样佢就唔系嘅，你可以用呢个方法1001。1002、1003，佢话加埋1001咁样读完一句咧，啱啱好就一秒啦。系啊，冇错。如果你喺呢啲运动比赛里边，一秒嘅分别咪就系你犯规定系合法咯。后来大个咗咧，你睇 NBA 咧，你更加发现咧，哇，原来咧对普通人嚟讲，一秒咧唔系一个时间，喺 NBA 嚟讲，一秒。是好充裕嘅时间，足以扭转乾坤，决定胜负。你由落后可以反败为胜，因为佢哋可以计到咧 0.0 几秒出手咧，都仲系一个合法嘅出手时间。你知唔知我自从睇完呢个 NBA 比赛之后咧，你突然间发现原来时间咧系可以咁珍惜。同埋時間係可以咁樣善用嘅，我突然間發現我哋平時係浪費咗一秒嘅。咁當然喺電台裏面亦都話到俾你聽一秒嘅分別啦，因為我哋啲 trailer 多一秒就真係多一秒噶啦，可能你會令到個同事，如果佢想愛嚟嚇去夾呢一個嘅時間嘅話咧，多咗一秒，可能就變咗搭咗個 time beat beat break break。咁究竟一秒系点样嘅量度单位呢？你有冇听过另外一个名词啊？就系话刹那间佢就嚟到我面前，一刹那我哋又嚟到佢身边。咁究竟呢个刹那又系几长嘅时间呢？仲有啊，我哋唔只有刹那嘅，我哋仲有好多唔同嘅，譬如话一个念头啦。又或者我哋弹指之间，我哋成日都话弹指之间咧，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咁样。你知唔知全部都系有一个量度单位喺里边？刹那系嚟自梵语啊，系喺印度佛教嘅名词嚟嘅吓，表示咧一念之间一个极短嘅时间，系古印度里边嘅时间度量衡嘅单位嚟嘅。后来传到入嚟中国之后咧，有部分就真系可以量化嘅。读个表俾你听下，可能你都会大吃一惊，乜原来？个时间嘅细分可以去到咁嘅极致噶，佢嘅经典系咁记载噶。虽离者二十念啊，就明一瞬间；二十瞬咧就明一弹指；二十弹指咧就叫做一个罗鱼；二十个罗鱼就叫做一个须弥啊。日极长嘅时间咧就有18个须弥，夜极短咧都有12个须弥噶。 一日一夜有30个衰泥，有 1.2 万个弹子，有24万个瞬间，有480万个刹那。犀唔犀利？即系咧，如果你要同人哋文艺啲咁讲嘅话咧，我要爱你咧，爱几多啊？我要爱你有480万个刹那，即系我要爱足你一日啊！哇，刹那间你就嚟到我身边，原来就真系最短最短最短嘅时间啊！弹子一日有 1.2 万个，瞬间咧，我哋成日话瞬间看地球嗰个瞬间咧，原来一日咧有24万个瞬间嘅。然后咧，大家换算咧就话一刹那咧大概系 0.018 秒。时间早一秒一秒走喺水中。喂啊，咁你只系想点啫？你计到咁多个时间单位出嚟，喂，咁你就要自己好好衡量一下啦。当我哋知道咧，原来我哋一日里边可以有咁多个刹那，有咁多个弹子，有咁多个瞬间嘅时候，咁究竟瞬间你会做啲咩咧？同埋你系咪开始明白咩叫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咧？系啊，譬如你喺嗰一刹那，你决定饮酒或者唔饮酒，你就会改变你嘅命运。喺嗰一刹那，你决定向左定系向右，又决定你嘅命运。喺一刹那之间，你决定做好人定系做坏人。在他一刹那，你决定留低定系离开。在那一刹那，你有没有打个电话跟他问候一声？因为你知道很有可能听日你未必会见到他，刹那间就变咗永恒，原来是真的会在你身边发生的。可能一刹那之间你能够去这个牌子度买衫，但是一刹那之后买这件衫就变咗唔爱国噶咯。刹那之前可能你都仲系喺一个安全嘅地方，但系转瞬之间咧，你可能已经入咗去一个囚笼里边。系啊，所以你应该问下自己，究竟你点样利用呢一秒钟咧？系啊，佢喺电影里边预知一秒钟嘅结果，佢就由逃避去到面对噶。咁你咧？如果你已经知道下一秒可能你要做的事情是会跟你之前你人生里面的这么多个百万秒是不同的话、啊、你会不会继续做下去呢？有时你真的望一望弹子之间，整个香港可能已经不同了样了。珍惜啊，真的要珍惜好好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弹子，每一个衰泥，每一个瞬间，每一个刹那。 仍心跳，仍偷笑，仍想要依偎多半宵。就算叫生命远掉罢了，没谁有这重要。同一秒，同欢笑，同行了，终可高声叫嚣。那在乎岁月长或短，同步过，心已落透了。从今起，我的一辈子属你，我本生的福气。人生所有快乐能一起分享拥有，你令这生多富有。傻的笑停不了，全凭你使这生不与笑。那在乎以后甜或酸，能伴你不算白过了。从今起，我的一辈子属你，我本身的福气。 人生所有快乐能一起分享拥有，你令这生多富有。人生所有快乐能一起分享拥有，有幸这生不独奏。 而家同大家玩即安收买佬，我要钳同埋锉。 哎呀，桂花田啊，你做咩攞个微钳出嚟啊？讲紧常用工具、 啊。兔仔啊，微钳唔系钳啊，指甲锉都系锉啊。 咁你咪错晒咯，我条开工嘅工具呀、啊。 哎呀，你哋两个都啱，唔好拗啦。其实微钳同指甲锉都系常用工具，一样要保养同清洁嘅。 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即安短剧， 常用工具保养好，工作安全可确保。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活人。 好啊，又俾几个嘢 重组句子系嘛？ 重组句子，重组句子系睇翻我案情究竟系点样 ？O、okay、 K， 好，一嚟同你打开呢个叫做泄露国家机密。 吓， 系。 我唔做呢啲嘢噶噃。 唔系，唔系嘅，你做我讲单新闻咋？ 我唔 系啦， 做呢啲嘢噶。 第二。post 咗上网 ，post 咗上网， 系 系 第三， 系 打疫苗， 打疫苗， 第四 系 上海黄埔区公务员饭堂， 上海黄埔区公务员饭堂 系， 嗯 ，OK， 跟住第五 系 唔记得咗，唔记得咗熄咗个餐牌灯， 唔记得咗熄餐牌灯 系啦， 咩叫餐牌灯啊？ 咧即系譬如你去啲食肆里面咧， 即系会睇到个餐牌个 menu 个，即 系 有盏灯。 佢系打字，佢、哦、系打啲字出嚟噶嘛？ 哦，即系唔系手写，唔系用个亚加力胶写字， 系啦，又唔系 poster 咁 样啦，电子显示屏 系啦，就系、是、电子显示屏嘅，系、哦、啦，唔记得熄咗收系啦，唔记得熄嗰个灯，餐牌灯。 跟住咧， 好啦，完 冇啦， 好啦，话仲唔够啊？ 打疫苗 ，OK， 喺上海黄埔区有人打疫苗嘅时候就冇喺个佢打完疫苗之后喺个餐馆度食饭，但冇熄到餐牌灯。哦、，OK， 佢咧喺上海黄埔区度打疫苗，公务员饭堂打疫苗，咁咧可能本来咧就系嗰度就辟咗做疫苗注射中心噶啦，点知咧？佢就唔记得咗熄个餐牌，熄个餐牌灯，即系仲系做紧，仲营紧业，唔系、哦，仲系熄个， 嚟啊， 仲系熄个餐牌灯、 啊。我仲 餐牌灯里边，哦，仲有噶，你话冇？ 我头先咪个仲有几格噶嘛？你记唔记得啊？我话 post 咗上网，拉 咗， 跟住过泄露国家机密啊嘛。 泄露国家机密 系啦， 个餐牌灯打嗰啲字唔系餐牌嚟嘅， 系餐牌嚟嘅， 即系都系粟米肉粒饭咁啊。 系啦， 但系佢同佢有冇关噶？拉嘅时候系打又打疫苗、啊，有打疫苗、 啊，系啊？点啊？究竟系咪好匪夷所思几嚿嘢？点样砌埋成为一个新闻咧？ 佢、okay, 本来咧就话俾人听，佢哋打疫苗嘅地方咧，可能系啲好高规格嘅地方嚟嘅，点知？就俾人哋發現，出原來喺個飯堂度打疫苗嘅啫，仲要因為有埋個餐牌燈，罪證確鑿，一路營業一路炒緊粟米有粒飯，一路幫你打針，然後仲要張張相擺上去，係啦。咁究竟係打針定係打銀針粉呢？係啦， 泄露國家機密喺邊度啊？ 原 来 原来我哋上海黄埔区公务员饭堂一碟粟米肉粒饭系卖10蚊嘅， 系 贵过出边好多， 系 哇，咦又似你系咪咁啊？ 嗱，其实都近嘅 ，OK， 我会俾、 啊、 我俾70分你啦， 哇，我都接近乱噏噶咯。 其实因为你已经讲晒所有啲字，不过有啲嘢系唔啱嘅。 好啦， 系啦，咁咧试完呢个新闻咧，就话有一个人有一个市民。去打疫苗嘅啫 ，OK， 去打疫苗，咁但系咧结果被人拉咗，咁、 啊、 拉咗就系告佢国泄露国家机密，咁究竟系咩事呢？咁因为咧原来上海咧佢黄埔区嘅公务员饭堂咧，嗱你记住 系饭堂嘅餐牌唔俾人睇到食咩饭嘅。 Exactly、 啊、真系噶。 嗱，佢就喺呢个公务员饭堂嗰度咧，唔系嗱，因为佢哋咧可能学首先你第一届啱咗有一次，咁咧就话咧诶，将佢咧就变咗成一个叫做 接种疫苗中心咯，系啦系啦，好似香港都系社区中心咯。 系啦，就系咁嘅。咁啊，所以咧，市民咪走去打咯，咪入去排队啊，打接种疫苗啦咁。咁跟住咧。就因为由于嗰个系饭堂嚟噶嘛，系俾嗰啲公务员去食饭噶嘛，系普通市民去唔到噶嘛。咁、 okay. 咧，但系由于咧嗰间食肆咧，咁佢嗰个叫做餐牌嗰个灯咧，即系显示屏啦吓，咁佢冇熄到灯，咁、 okay. 就显示咗嗰个餐牌里面嘅价格。 系咯， 例如 嗱，真系个价钱唔同啊。 嗱，头先你就话啦，哇，十蚊好贵， 我系平啲嘅，公务员饭堂粟米肉粒饭两蚊碟。大碟到你唔信 嗱，大唔大碟唔知咁咧，结果咧就俾嗰个市民咧影住，哇！呢、這个餐牌我冇睇错系嘛？宫保鸡丁3蚊，香菇肉片2蚊，皮蛋瘦肉粥1蚊， 嗱、 啊，豆沙包8毫子。 O K， 佢跟住咧佢就影咁啊，见到梗系哇，即系直眼发咗光啊！ 系啊，做公务员真系好啊，系啊。 咁啊，影低咗之后咧，即系觉得匪夷所思。佢话完全咧同呢个叫做 价 格啦、通胀系脱钩嘅，系唔系挂钩，系脱钩嘅咁样。 你写呢句咪衰咯。 我唔， 佢唔写，佢唔咁样写咪好咯。佢应该歌颂噶嘛。 佢都讲紧佢自己嘅心里面嘅，即系嗰个谂法噶嘛。 跟住咧， 咁啊影低咗之后咧就 post 咗上网。 哎呀， 于是乎就引嚟好多其他嘅网民咧就一齐讨论。 乜原来公务员咁平噶里边啲嘢食？ 原来哇真系犀利啦！佢话哇佢哋公务员食嗰啲饭呢个价钱啊，净普通市民嘅1/10啫。咁跟住咧有啲网民就话啦，喂，其实呢啲都供应嘅公开嘅秘密嚟噶啦，你使乜大惊小怪？ 系咩？佢如果公开秘密就唔会咁惊讶啦。 唔系咁，可能有啲人 如果佢哋个个都知道就唔 系咁有人知又唔知啊，总会有人咁啊嘛，系咪先？咁咧，所以咧，但系咧，结果换嚟 是六国鸡秘密， 系 因为呢个系公务员嘅餐单， 系就系、是、因为佢公开咗，因为其实可能佢呢个饭堂系唔俾其他人入去噶嘛， 咁你俾我去打针而家 咁嗱，所以咧就而家咧，佢就话因为你影低咗之后，你仲要去公开地咧喺度讲嘅时候咧，就俾人哋讨论咧，咁跟住咧就真系咧透过呢个网站嘅渠道咧，跟住俾佢哋公安拉咗咧，话佢泄露国家机密，拉咗佢。 呢波喺庭上面，如果咧控辩双方唔知讲咩好啊？你知唔知道你泄漏咗粟米肉粒饭嘅价格，对国家有几大嘅影响啊？其实我唔知道宫保鸡丁原来系唔讲得嘅， 我唔知 三块钱啊，宫保鸡丁这个事情啊非常严重啊， 豆沙包8毫子啊， 系啦， 我既然呢个系一个国家机密，嗱，死我哋而家咪 我哋而家讲咗嗱， 真系大件事， 你啊大件事啦， 咁啊报章我引述报 章又 转述 呢铺真系法庭见啊呢次， 咁我想话啦，咁系咪可以赖唔记得熄灯嗰个人咧？ 系啊，你 但系佢唔啱着先，你俾我睇到啊， 我哋应该系调转歌颂啊嘛，公务员啊，佢嘅价钱平1/10。唔係，只係1/10，因為佢嘅勞動啊，係比起我哋一般人啊，都要多成豈止1/10啊！ 但係有啲網民就話、哎：老百姓食嘅係最差，買嘅係最貴、 啊。咪衰呢句咯，唔可以咁講咯。你應該話國家待我哋嘅幹部啊，職工真係好啦。公保雞丁以後唔好亂咁講啊！ 回不明短程飛行物，正係同美國分析數據，軍方人士推測北韓發射嘅可能係彈道導彈。总统府青瓦台召开紧急国安会议，对平壤当局试射飞行物表示深切的关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说，事件凸显北韩的武器计划威胁邻国和国际社会。日本正式展开东京奥运火炬传递活动，启动仪式在10年前发生核事故的福岛县开始。当年协助日本赢得女足世界杯冠军的16名成员担任第一棒火炬手。受疫情影响，仪式只有少部分获邀嘉宾出席。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说，过去一年全球经历艰难时期，但是奥运圣火的小火焰没有失去希望，就好像准备开花的樱花花蕾一样，等待这一天的来临。相信活动会为日本和全球人民带来希望。日本首相菅义伟在东京说，政府将会和东京都政府和国际奥委会合作，举办一场安全的奥运，誓言要竭尽全力采取防疫措施。 天气方面，一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24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星期日间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30点，升11点，总成交金额118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6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3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08元，跌15.5元；美团287.2元，跌4.8元；小米集团23.9元，跌1.1元；阿里巴巴220.8元，跌9.2元。港交所450元，升14.2元；安达体育120.3元，系升8.4元；中国移动52元，跌0.1元；京东集团305元，跌14.2元；中国平安93.75元，升6元；快手265.4元，升4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8，英镑10.642，瑞士法郎8.304，澳元5.909，加元6.18，新西兰元5.421，欧元9.1861。每百日元对港元7.1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105。日经平均指数报18,657点，升252点。港金现价报16,10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6.36美元，卖出1,737.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有啲意外啦，同埋坏车事故同大家报告噶。九龙七咸道南去观塘，近住理工大学二 set 座对开咧左二线，咁有架私家车同埋货柜车咧就发生碰撞啊，嗰度交通有少少挤塞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七咸道南去观塘，理工大学对开二 set 座对开啊，左二线有意外，有少少阻塞。仲有就係龍翔道啦，龍翔道去荃灣喺個黃大仙竹園道對開嘅慢線就有壞車阻路，多車少少嘅。龍翔道去荃灣喺竹園道對開慢線有壞車阻路，咁啊略為多車。現時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龍尾華潤大廈，西行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隧道入口范围都是多车少少的。其他路面交通情况提下大家啦，九龙啊太子道西咁啊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嘅关系，太子道西东行线近大南街至砵兰街一段咧临时封闭嘅，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啦。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Two。 知识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春夏秋冬是四咩啊？ 四隻花咯，打牌有番嗰啲啊，系个花字。 错啦，春夏秋冬是四季啊嘛，系个季字。第二个字，春夏秋冬是四咩啊？ 又系呢条，今次仲唔系个季字？ 错啦，春夏秋冬是四隻花嘛，系个花字啊。 哇！ 第三个字，春夏秋冬 仲嚟 就唔问啦。我今次问梅兰菊竹喺边度种嘅？ 喺泥度种，喺个泥字，桂花泥。 错啦，系田啊嘛。 吓、啊，你嗰块咩田啊？ 桂花田咯、啊，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嘅桂花田。 哦，你话嗰个中意打牌多过中意打工嘅桂花田咪得咯？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翻到系十二点十一分啊，风吹快活人啊，天气继续都系有23度，相对湿度57%。 嗯，咁啊都唔算话好湿啊， 干噶咯，冇错。 仲惊紧啊，会唔会一热翻咧又湿咧？咁就真系麻烦啦吓。有啲朋友啲皮肤唔好啊嘛。 OK， 好啊， 保湿啦。 咁啊好啦， 好啦， 要保湿系嘛？ 嗯， 咁而家唔使住啦吓， 系 都57%啊，相对湿度。喂，两位啊，曾志豪同埋桂花田， 点啊？ 有冇留意下啲官员咧？如果咧，即系不论系世界各地啦，啲官员咧，如果样生得好啲咧，都睇落顺眼啲咧， 系 咪？ 个支持度会高啲嘅， 系啦，即系作为一个民众咧，都会甘于咧望住佢，听佢讲多两句啲官话咧。 嗯，其实我喺呢个电台界里边做咗20年，我就体会唔到呢种优势嘅， 系咪啊？ 所以就证明你唔系嗰撮咯。OK， 咁你要接受现实咯。 定系还是你系指香港咧？因为 定系我已经享受咗呢个优惠，我 冇啲靓仔靓女啦，所以唔能够令你打动到你。 唔系我都信噶，信噶。 有边个曾经靓仔过或者靓女？ 如果你个样子顺眼啲嘅话咧，我谂你就算佢讲废话，你都想听佢讲多啲。 系啊，因为你望到佢靓样 啊 嘛，每个人都想望啲靓嘅嘢噶嘛。 当日如果最近我哋叫做即系香港领域嘅咧，咁咪就是台湾嘅马英九咯。 哦， 佢最近噶咯，即系因为大家都系华人面孔啦，咁佢嗰阵时直情系师奶杀手啊嘛，咁虽然佢唔会直接同我哋香港讲好多嘢啫，但系嗰阵时香港都有好多 fans 噶嘛，成日都话哎呀 小马哥 咁样， 系 最近系佢，因为如果你其他讲到嗰啲咩。外国元首嗰啲咁啊，比较即系西方人咁啊，同我哋又再远一格啦。 如果你讲西方， 议员啊、局长嗰啲咧， 所以我真系谂唔到个靓仔。 杨立门记唔记得啊？ 唱歌添，我同佢合作过添。 你哋合作，哎呀，与有荣焉啊！ 系啊，我同佢一齐唱歌添噶。 系啊，咁你都感受唔到佢个高大威猛。 佢跟住冇再同我唱歌啦。 人哋同你割席啦。 佢唱成咁嘅大佬，你真系系咪先？ 有啲议员都 OK 啊。 你傻啊！ 好啊，靓仔、啊， 桂花田， 你要靓，你要靓仔到想听佢讲嘢讲耐啲。 做机师， 做机师， 做机师，哦，谭文豪， 系啊，唔系要咩？议员咯，我咪话议员啊，局长都系嘛，都系噶。 我哋而家计官啊， 咁我梗系叶太啦。如果你而家俾我计， 系啊， 即系横睇掂睇，我净系想睇下佢拎个袋出嚟，我都想等耐啲。 不过佢系冇做官之后越嚟越靓， 都系做官嗰阵时，唔系做官嗰阵时都有 style 噶。 扫把头， 梗系咯，炮文扫把头，黑超型咯。 而家咪改咗啦，而家，所以改变嘅形象越嚟越好咯。 系，中意我都中意。 佢呢个年纪， 好， 我真系话俾你 啦。哦，叶太，有两分啦，起码呢度啊，你一人一票啊， 系咯。 好啦， 有温柔啲，即系都有啲。 想点啊？ 边个啊？你再数啊？ 你想点啊？ 好啦，继续你讲你嗰个。 我讲咧，介绍咧一个新嘅。最新焦点咧就 系 最新焦点唔喺香港啊，喺大陆咧就因为四川咧有个文化旅游局啊，咁佢入边咧就有位朋友咧就系佢局长啊，叫刘红，咁啊都后生，49岁啫，咁咧原来佢最近出席完呢个广东东莞嘅一个活动之后咧， 系 哇就备受媒体咧就系大肆报道啦。 边个红啊？咩红啊？ 佢系 红色个红定咩？ 三点水啊？ 洪水个红啊？ 洪水个红 ，OK。 咁啊，刘红咧，佢就被形容为咧，因为佢貌似周润发啊， 真系 哇！你咪望下咯， 貌似周润发，我即刻上网睇下先。 年轻版， 系啦，咁啊，确系年轻咗啊，49岁， 边树人话？ 诶，佢系四川。 四川，我继续。 四川旅游局啊 ，OK 嘅局长啊，咁咧，于是乎咧。就受到好多粉丝咧包围佢，我喺广东。 佢一出场咧就哇，即系群情汹涌，好似啲小 fans 咁走晒出嚟啊！ 仲嗌咧啊，局长你好靓仔啊，咁样 系 啊，咁啊，当然啦，局长咧， 哦，见到 刘 红 咧事后咧就向民众致谢，不过咧都不忘呼吁咧，因为佢喺广东嘛， 系 就叫广东咧即系南方嘅朋友咁啊，记得咧去下我个家乡旅游啊，即系四川咁样。哇，你话系咪？有着数咧， 哦，因 为 佢其实系呢、這个四川咧里边，佢有好多民族噶嘛，咁佢系康巴人嚟嘅，所以因为你见到佢个样咧系有少少即系嗰啲个面孔啊轮廓啊比较黑、深刻啲噶， 系个鼻又够高啊， 系啊，我见到啦，佢而家就喺呢一个四川里边咧，即系呢一个金枝啊，做呢一个文旅局局长啊刘航， 系啊，但系问题系即系佢一出现咧， 果然厉害、啊， 有啲市民咧系直带埋。花啦，就搭埋花出啦，真系好似小 fans 咁，我送俾你啊！ 喂，你知唔知佢话佢似好多人噶？话佢系周润发加刘德华，再加埋即系内地个明星近东，仲要加埋似以前内地一个好红嘅歌手叫呢个即系费翔，哇喂， 哇 犀利喎，几合一喎， 佢哋眼似刘华，佢个诶唔系佢个鼻似刘华， 佢鼻真系劲似，因为佢鼻好斜， 鹰鼻 系啦， 佢哋眼似发哥，跟住咧佢嘅轮廓似咩啊费咩啊 诶费翔， 费翔 仲有近东 系啦， 我又觉得佢有啲似秦台湾秦祥林啊。 春春，哇喂喂，呢个就真系你个年代喎，系咪即系林青霞啊？话 系啊， 同阿林青霞都有过一啲 犀利喎， 非文嘅一位男性， 系 啊， 但系我哋香港都唔会，譬如话就算系台湾啊，就算你讲话马英九嗰时，都会唔会有啲咁嘅小 fans 咁样走出嚟啊？ 喂，其实算有噶，你谂下 送花， 我小送花又冇，但系你马英九嗰阵时，佢净系着住嗰条短裤跑步， 跑步裸胆啊！ 系啊，嗱，如果你咁计咧，嗰阵时。 跑步 啊！加拿大嗰个总理杜鲁多， 有噶 小土豆又话佢小鲜肉咁样咧，都有啲即系 fans 嘅。不过你话会唔会夸张到佢出嚟可能剪个彩都有啲市民嚟围观咁啊？即系另计啦，系嘛？ 咁会唔会咧？系咪即系如果拣一个，即系唔系拣一个咧？咁佢都有实力先去到做到嗰个位嘅。即系去到咁样，就会令到啲民众咧就会听话啲，或者系信服啲好多嘢。佢讲啲咩都系权威啲咁样啦， 嗬？唔系你未必权威嘅，不过你会亲和力大好多。 即系话啲唔系，可能即系啲人啊，见你弹出嚟好啦，好啦，我就应承你啦，我唔再再 集花 啊，要输啊， 又未必系咁嘅。 你试下咁样，如果咁嘅 最多闹少两句，本来系闹粗口嘅就唔用粗口， 收埋个粗口啦。 我哋 你真系唔啱啦咁。 如果咁样，我哋不如试下，我哋就要求咧，其实我哋香港里边咧某一个官员咧，佢换一换咧。你睇下有冇呢个效果？ 系点啊？ 睇会唔会好似头先阿桂花田所讲咧，换一个靓仔或者靓女去做，你睇下会唔会有立竿见影？好似头先桂花田咁讲话，好啦，我咩都应承你啦。 系啦，好啦，打啦。 税局局长。 税局局长啊， 系啦，边位都唔， 我而家我都唔知， 我净系知道佢绿色嘅啫。 如果你试下， 净系知道佢绿色。 你试下，你揾税局局长换咗一个美男美女，系啦，唔知揾边个去做。 揾刘华出嚟做， 你揾刘华去做， 系啦， 刘华加林志玲啦，咩都好啦。我想问下，你会唔会收信嘅时候？哎，好啦好啦，哎，你叫我交信，哎，我交俾你咯，交多啲啦。哎呀，真系， 仲有签名噶嘛？签乜签名？ 依家税务局局长同我。争两个字啊！ 佢情争两个字，你个名得三个字，你争两个字想点啊？情 佢都系彭啊！ 叫咩名啊？而家嗰个 谭大鹏， 谭大鹏啊！ 谭大 哦，谭大鹏先生系啊系啊， 谭大鹏先生 系啦嗱，你话啦，如果佢变咗情真鹏，或者揾卢海鹏， 净系唔使啦，净系变情真鹏得噶啦， 系啊，你估会唔会啊？即刻啲人每个月收每季啊收到个 好 好愿意啊， 第一时间收到税单即刻 加你 税 额， 系啊。嗰句啊，交税光荣噶吓，我哋应该早啲交，及早交，交多啲啊。 shot thinking twice was always too much simple mind like a robot this is how we end this is our freedom A little cautious when I brace my best. We know that love is a mystery. Best things in life are free. Keep it on the level. Keep your mind in check. No trying to be a hater, no disrespect. Love comes and goes and everybody knows that that's just the way it goes. Mama says love is the answer. Papa says the world is the wild world. People say life is too speechless. Nothing's gonna change. Close your eyes.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啱听过有方浩文嘅 Freedom 啊吓，哇咁啊嗱，最近咧我哋都要补充下一个信息俾咧各位咧，即系中意买下衫啊消费嘅朋友 咧。你即 系我咯，系啊，喂我都有噶， 咁、嗯、我都有。 你知唔知我而家即刻望住自己个身咧，我都即刻想除咗佢啊！我义愤填膺都嬲啊，想即刻除晒啲衫。 我同你扯烂佢。 咁又唔好，我冇其他牌子嘅衫咯。 系啊，你得嗰两个大品牌。 系啊，因为头先我哋听到新闻啦，而家咧即系国内咧就住呢一个新疆棉花嘅问题咧，就对几个国际大品牌咧就进行咗呢一个嘅抵制啦，同埋杯葛啦 吓。不吃这一套啊！ 不吃这一套，而家去到咧不着这一套啦。 哦、 最新的呢就是譬如说这个 H&M 啦，咁啊亦都有 Nike 啦 ,Adidas 啦咁样。Burberry 我就冇啊、哎、我身上面就冇啫、啊 哎。我今日全身都唔系嗰啲嚟喎。 哎呀我以为你话今日全身你都系 Burberry 添真系。 哎呀我有啊。 真系唔系 喎。你有 Burberry? 唔 系、哦。哎呀掉咗佢啦。 哎呀。 咁点解只鞋唔着 鞋 掉 咗呀系啊系啊。系啦喂我数下先。我出面呢件风褛唔系。呢件风褛唔系。 你里面的底衫都唔系啊 唔系我里面红色件底衫系 Eddie 噶。 哦 有條褲係 Nike 嘅， 我咪除曬佢 咯，係 啊，波鞋都係啊， 除咯， 係啊，要除曬佢啊， 除啊， 好啦，咁發生咩？ 我條你著， 係啊，發生咩事咧？嗱，因為咧 掉腳啲啫， 好啊好啊，當中你唔係喎，你 check 清楚會唔會你個牌子都有份嘅喎？ 有冇 crossover 咧？ 我 係啊，好難講啊嚇，係啦，喂，佢有好多㗎。有啊，真係有啊，牌子有冇飄碼？ 陸陸續續㗎啦， 係啊，你屋企有冇而家？ 喂。 屋企喎，你講 屋企有冇瑜伽傢俬 啊？ 有啊， 嗱，要做嘅話， 遲早全身嘛， 遲早有機會啦。因為點解咧？嗱，咁啊，簡介 翻而家，哎呀，佢都有啲布藝製品啦，嗬。 簡介佢嗰個消息咧，總之就話咧，因為呢啲品牌咧就曾經發表過咧，就話我哋唔用新疆棉花嘅，因為咧佢哋就不滿意咧，佢認為嚇嗰度發生咗一啲咧，即係又同人權啊，又同勞工有啲唔好嘅事情啦，係啦，我哋簡直要嚴厲譴責啊，離曬譜啊，呢啲即係不知就裏。呢啲國際品牌 係大陸嘅， 大陸嘅 官方嘅説法 係啦，唔係因為佢哋而家就曾經發表過呢啲聲明啊嘛，咁所以咧 嗰啲大品牌啊嘛， 係啦，咁而家大品佢因為啲大品牌發表過一啲聲明，就話唔用新疆嘅棉花， 係啊，因為就話佢話即係 咁，我梗係要發表兩句啦， 少數民族強迫勞動同埋咧咩宗教歧視咁嘅指控啦， 離曬譜啊， 有呢啲咁嘅嘢講嘅， 咁啱啦， 以粉填膺啊嬲啊， 品牌就話佢 哋做得唔好啦， 咁於是咧嗰個地嗰個國家咧 就 話你呢啲 你啲品牌啦， 咁咪唔好用咯。 系啦，冇错啦。咁但系咧，你要留意佢当中咧有一个关键字好得意嘅，就佢话咧 有个都听新闻都听到 系啦，就喺国内咧嗰啲品牌咧，譬如佢哋有好多唔同嘅，譬如安踏嗰啲啦，佢哋因为佢哋呢啲就即系外国品牌嚟噶嘛，佢哋就话啦，嗱我哋咧就决定退出呢一个良好棉花协会 BCI。咁咧系啦，系啦，有啲就叫做咧更良好，有个更字嘅，有啲中文译名咧就叫做即系良好，即系咁样。 哇，几直接啊！其实一听就已经明白了，好棉花， 冇错啦， 棉花协会。 咁所以咧，嗱嚟到呢一格咧，就有呢一个新闻嘅字咧，系可以同大家即系分析一下啦。究竟咩叫做咧？我哋为咗响应呢一个爱国嘅呼吁咧，我哋要退出呢个协会咧？呢个协会或者你叫呢个认证系咩嚟嘅咧？咁样咁啊，上网抄一抄咧，原来呢个 BCI 咧英文缩写嚟嘅，咁全名咧就即系咧 better， 即系更好啦 ，better cotton， 即系棉花啦。initiative 即系呢一个咧叫做发展协会咁样。咁原来咧呢一个认证系点样咧？2009年嘅时候咧喺瑞士日内瓦咧就系一个注册咗嘅组织嚟嘅，系一个非盈利嘅国际性嘅会员组织机构。 哦，即系非牟利嘅。 非牟利嘅。咁咧佢呢一个联合嘅认证咧系讲啲咩咧？就系话如果你哋生产棉花嘅地方咧符合到我哋嘅一啲要求，咁应该可以。讲啦，就可以得到咧呢个叫做 BCI 嘅认 证， 系有啲似嗰啲公平贸易， 冇错， 系 啦，咁咧先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概念咧，有啲人就问，请问咧系咪如果佢嗰个牌子话我哋用嘅棉花系 BCI 咧，即系代表佢啲棉花系靓好多嘅？ 良好啦， 我谂嗰个良好嘅定义，除咗系个嗰个棉花品质之外，应该仲包括埋佢生产嘅过程，或者佢嗰个成个生产嘅生产线啊，系咪咩都包晒？ 系咪啊？即系话你唔会话哎呀，可能俾少少嘅人工 资 系啦，俾少少嘅人工啊，就系、是、要啲劳工咧要一日做12个钟头嘅咁样嗰啲 咁 样。咁 所以 成件事包晒 嘅系啦，所以咧原来就咁嘅。根据咧网上面好多资料显示咧，佢话。佢用更良好棉花認證同埋沒有更良好棉花認證咧，如果純粹喺嗰嚿棉花嘅質量咧，係冇分別嘅。 哦， 佢唔代表话咧，你用咗呢个 BCI 咧， 即系佢个套餐系包其他，包埋其他嘢噶。 佢嗰个更良好咧，原来唔系话喂，我呢嚿棉咧会唔知叫做厚啲啊、散啲啊定暖啲咧，唔关事嘅。 系边只花里面嘅棉 系啦， 唔 关事嘅，佢系一啲咧比较价值观概念上，好似头先阿彭仔讲嗰啲咧，佢话嗱，我净系可以保证咧，就系佢对嗰个环境系咪友善啲啦，或者佢个流程系点样啦。咁所以首先咧，大家就要搞清楚啦，即系唔系话咧，如果而家有啲牌子咧退出咗。BCI 咧係咪代表係咪代表嗰啲衫係次貨咧？又唔係嘅，係啦，原來同嗰個實際質量冇乜關係嘅。咁咧佢有啲咩？ 咁而家邊個退出咗呢個 BCI 啊？ 有嗰啲譬如國內嗰啲牌子咯，因為而家咧就係因為呢一個 BCI 咧，佢話佢唔再喺呢個新疆裏邊做認證啊，因為佢話咧我冇辦法可以知道咧你裏邊係咪真係會有咁樣嘅即係嗰個叫做檢測啦。 佢都關注到嗰個即係嗰啲勞動力啊，係咪啊？ 咁佢咧有6大原则嘅包括关心同埋保护纤维品质啦，提倡体面劳动啦，对农作物嘅保护措施减即系受损程度减到最低啦，保护自然栖息地啦，高效用水同埋保护水资源啦，同埋重视土壤健康嘅。 哇，都好多范畴啊！ 佢个 checklist 啦，咁样呢样 系啦。咁你下次买衫嘅时候，你要自己睇清楚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下个月23日开考，暂定7月21日放榜。因应疫情，考评局首次试行以手机短信 SMS 向考生发放成绩。考评局公开考试总监麦敬生表示，如果今年考生因为疫情而未能够顺利回校领取成绩，当局会透过 SMS 向考生发放成绩。早前已经向学校和自修生发信，以确认已登记手提电话号码。考生会在6月21日，即是放榜前一个月，收到提示短信，到7月21日放榜当日朝早9点就会收到短信。考评局加强防疫措施，包括要求作为考场的学校尽量利用学校的礼堂和不同楼层的课室 分隔学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证实，昨日在朝早8点疫苗接种中心开始运作之前，已经接获复星的书面通知，要暂停接种伏必泰疫苗。他形容今次是突发事件，当局在接获通知之后已经马上处理，但需要了解和确认问题。承认昨日有接种中心出现暂停又再接种的情况并不理想，强调会总结今次的经验。聂德权接受一个电台节目访问，被多次问到当局接获复星书面通知的确实时间，他说未能够透露，重新在接获通知之后需时沟通和了解事件的性质和严重性。他又说接获药厂的调查报告之后，会再安排已预约的市民接种疫苗，初步计划会由当局安排补针的时间，受影响的市民不用自行上网更改，但详情稍后再作交代。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认为，66岁男子接种伏必泰疫苗之后死亡的个案未必同接种疫苗有关。委员会成员黄志基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有关个案同接种科兴疫苗之后死亡的个案相似，事主本身有不同的疾病，属于高危，即使不接种疫苗亦都有机会突然病发。他又说，如果是接种疫苗导致敏感的个案，会即时出现敏感情况，在药理上亦都可以显示到，但现在大部分个案都没有显示出是由疫苗所引致。黄志基提醒市民，如果在接种第一针之后出红疹，需要通知医生再了解是不是可以接种第二针。澳洲东岸暴雨成灾近一个星期之后，天气开始好转，当局解除部分地区的疏散令，容许大约3000名民众陆续回家清理。当地连续5日暴雨令到河流泛滥，淹没多间的房屋和道路等，东岸部分城镇对外交通中断，当局要求超过40000人疏散到安全地区暂避。气象部门预测，新南威尔士州未来一个星期将不会有雨，但同时警告部分地区虽然放晴，水位可能仍然会上升，水浸威胁仍然未完全解除。两名男子日前被发现在被洪水围困的车内死亡，当局出动近300名国防军人员到受灾地区协助重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星期日间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28点，升10点，总成交金额120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6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3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09.5，跌14元；美团286.4，跌5.6；阿里巴巴220.4，跌9.6；小米集团23.9，跌1.1；港交所450.4，升14.6；安踏体育120.6，升8.7；中国移动51.95，跌1.5。 京东集团305元跌14.2，快手267.2升2.2，中国平安93.8升6.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9，日元108.96，瑞士法郎0.936，加元1.257，人民币6.534，英镑对美元1.37，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日经平均指数报28,675点，升270点。港金现价报16,10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4.75美元，卖出1,735.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70至72年出生嘅人士，要喺2021年4月30日或之前换证。而1973至76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2021年2月22日至7月9日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2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2名残疾人士一齐换证。记得预约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由零岁再出发。 顽童其实没有罪，自由地闯荡，哪怕太多恐惧。想法随风吹，随便你自己天赋与地后去追。孩童在他出世那阵时，未曾明白规则的根据，也没太多需要顾虑，能以自我天生英勇自居，顽童最有乐趣。 做咗爸爸唔单止可以再唱歌嘅，仲可以喺女女身上揾翻初心。詹平话今次嘅作品系送俾女女，而佢自己再入录音室咧，佢都好似一个学生咁样重新揾翻唱歌嘅感觉。 顽童其实没有罪，论成就的女影也有很多泪。 作曲编歌黄思燕填词林若玲，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陈展鹏《零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而家同大家玩直安收卖佬，我要钳同埋锉。 我有。哎呀，桂花田啊，你做咩攞个微钳出嚟啊？讲紧常用工具、 啊。兔仔啊，微钳唔系钳啊，指甲锉都系锉啊。 咁你咪错晒咯，我条开工嘅工具呀、啊。 哎呀，你哋两个都啱，唔好拗啦。其实微钳同指甲锉都系常用工具，一样要保养同清洁嘅。 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常用工具保养好，工作安全可确保。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天啊！天啊！天啊！去咗边啫？天啊！ 咩事啊？妈？ 呢袋嘢？ 呢袋。呢袋是阿 Sir 用嚟开工嘅工具， 我知啊，你帮我打开你睇下得唔得啊？ 阿妈，你唔使跟我去咁讲嘢嘅，咁不如你做我个位。 你想死你啊？讲呢啲嘢啊？ 讲笑啫，妈。啊，点解你自己唔打开噶？ 你不嬲都知道我惊污糟噶嘛？哎呀，咪讲咁多啦，快啲帮我 上唔惊咧？ 帮我打开嚟睇下，你冇咁惊嘛？你戴手套啦，嚟 ，OK，Mom，OK，Mom。 诶，唔好净系打开先，真系，哎呀，叫你做一样啊，讲一样做一样嘅，拎啲嘢出嚟先至望到嘛。 OK，OK， 啊 ，Mom， 都系嗰啲锤仔啊、钳啊 ，Mom。 这个中文叫什么名字？ 这个叫 Logitech Screwdriver。 哦哦，咁呢个咧？ 呢个系错啦。 哦， 呢个系错。错啊！指甲错个错。 哦哦哦， 呢一个咧， 你成日同我讲，啊咪你咪同我讲，你成日同阿 Sir 讲错嗰啲错，做错嘢。 我同佢讲嗰个系 wrong。 哦， 呢个系错，错指甲错个错。 OK， 咁呢个系 你识噶？ 系左啊？系咪啊？哦啊呢、这个我识哦呢、这个系脚系啊，我要谂好多嘢先得噶，唔好意思、啊。 OK OK 得得得得，哎，但你小心啲啊吓， 系 系系，哎啲工具咁旧，哎呀仲有啲烂烂地添啊，好心你阿 Sir 啊，真系抌鬼咗佢咧，真系 佢成日都做乜同我讲话抌、啊，我成日都听到佢话抌鬼咗你噶，系咩叫抌啊？ 抌鬼咗呢旧嘢啊，唔系抌鬼咗你啊，真系你再讲我真系抌鬼咗你啊 ，Tina， 哎呀趁阿 Sir 未翻嚟啊，快快！脆脆拎去抌晒佢 啊！真系抌晒佢，咁你一唔一齐啊？佢话抌埋你啊！啊，不过会唔会唔系几好啊？我真系等阿 Sir 翻嚟，可能阿 Sir 仲有用呢。 喂，我翻嚟啦！ 阿 Sir 你好啊，你翻嚟啦！啊，你去换件衫先，好快有饭食，阿 Sir。 哇，咁好口嘅今日啊！喂喂喂！你两个做咩拎咗我袋开工工具出嚟啊？喂，做乜嘢啊？ 阿 Sir， 阿 Sir， 你唔好误会啊！嗰、那个系阿嫲话叫我拎噶，系佢阿嫲咧拎出嚟，唔关我事，唔关天下事嘅。跟住佢话怕污糟，所以咧就打开嚟睇睇，我都唔想噶，佢逼我。 喂，天下吓，冇问你嘅嘢啊，冇 ask。你嗰啲 question 啊，你唔需要 answer 啊，吓、知唔知咩叫保持缄默啊？ 等等。 OK。 啊，老婆，即系你呢排真系好得闲咩？系咪？ 咩事啫、 啊？即系你拎咗我袋手工具出嚟就已经算啦。你做乜仲要立立乱乱乱咁掂又唔识用啊？乱咁搞，一间你整亲自己嘅话，哎呀，我心痛噶嘛，老婆。 你睇你个咁嘅款啊，你睇下你。 系啊，妈，我见到个。工具箱有把戒刀 cutter 一不小心掂到咧个刀口啊，好 easy 咧咁会割伤流血咧，我就翻唔到工噶啦，我就洗唔到碗噶啦。 平时唔见你咁醒，错啊左啊乜鬼嘢都唔识，而家又话个 cutter 好容易都整到自己 啊！冷静啲。嗱、 啊， 如果你唔识正確咁用个手工具咧，仲、可能会俾个钳咧就夹伤啦，用锤仔嘅时候就打伤自己啦。工作产生的碎片又会飞射咧，又伤到你啦。嗱，你唔好误会啊，我唔系恐吓紧你啊，我系话俾你听，你有机会发生意外咋。 啊，咁危险嘅咩？ 用手工具嘅潜在危险又点止呢啲咧？咧只手工具啊，唔知系咪会有啲系脚工具咧？啊，仲可能 老婆你系咪冇食药啊？老婆，哎呀，你真系发作啊！真系， 我有推太太出去 晒太阳系嘛？做得好 ，very good，very good。哎呀，佢都唔怕黑噶啦，因为已经。 Shut your mouth！ Sorry， 到我讲啦嘛。 Sorry， 妈， 真系啊，手工具嗰啲潜在危险啊！唔知头先你阿 Sir 讲嗰啲嘢，知唔知啊？ 吓， 仲可能会受到喺工作时产生嘅噪音影响啊，又或者可能吸入啊工作时产生嘅尘埃。 哦， 知唔知？ 悲哀 啊你！ 尘埃 你！ 悲哀。 阿妈，原来你都识啲嘢。我仲 你估我系你啊？ 我仲以为你唔理阿 Sir 呢啲嘢嘅 team。哎好叻啊你啊。 天啊呢啲嘢人人都识啊，你都识我点会唔识啊，你得闲起身吹下啦你。 我有时一起身擘大眼，我真係分唔出究竟边个系工人姐姐边个系。 你 系 咪讲啲咁嘅嘢啊， 咦、我心声嚟喎，你冇理由听到喎衰婆。 我睇你个眼神啊，睇啊隔你条尾啊，知道你想做咩啦。 OK, 阿 Sir 欣赏我。 我冇讲乜嘢 喎。有一双句啊。 我话喂我分唔到边个系阿姐。边个是姐姐、啊？你哋都未答我， 我好开心。 你无端端攞啲手工具出嚟，究竟做乜嘢 啊？哦，嘿，真系啊！见你摆埋一边咁耐嘛，又唔理喎、啊， 佢都摆埋你一边好耐噶嘛，咁我知道。 望下系乜嘢咯？我一阵奖佢嘴啊！ 而家奖啊！而家奖， 你帮我啲工具烂晒啦，都唔用得啦。 阿 Sir， 你唔好再锡我。 你就吓。你就佢奖 我，我都系出门口啦。 买嗰啲新噶啦。 摆喺度做咩啊？佢做咩自己喺度做戏啊？好惊啊！ 哎呀，佢离乡别井几廿年， 精神健康、啊。 你谂下，佢嚟到呢度，人又冇，钱又冇，系咪先？哇，条腰又 冇、啊。我哋准时出粮、哎，你千祈唔好咁大声俾 隔篱食。扣工资噶嘛？乜唔系咁嘅咩？ 梗系冇啦，黑 啊，唔可以咁噶。阿敏每个月都有出粮俾我， 我黑扣咗你啲钱，出工资俾佢。 敏，啱啊，你讲得啱。 讲完你嗰句嘢未？阿敏， 讲完啦，到你。哦、你天娜系咪到你发言？你系咪想讲啊？我哋有言论自由、啊。 我觉得好攰啊！呢个屋企唔应该有两个阿姐喺度噶。 不知道手工具咧有损坏咧就唔应该继续用噶啦，好危险啊 ！Dangerous。 唉，阿天啊， 吓 就咁样嘅、 嗯， 听你咁讲，似乎你对我呢啲手工具都有啲认识喎、啊， 你嘅工具都好认识系啊。 诶、哎， 唔、系我个意思系，你听住啦 ，Sir。其实咧，我屋企人咧，我乡下咧吓，都系咧帮人做下啲小工程噶，咁、所以咧咪识少少咯。阿 Sir 啊，你唔好理由咧唔知个，用呢啲手工具之前咧，我应该要 check 下佢有冇损坏。有损坏就唔应该再用噶咯。 咁、你冇理由仲留喺我屋企啊？ 唔系、啊， 哎呀，你都知佢损坏啊？唉，除咗 check 下啲工具有冇损坏，仲要保持干净啊！啲工具 阿 Sir 都干净同埋冇坏噶。 特别系你做咩望住眼金金啫？系你行开啲，唔好俾佢。 可以开饭未啊？ 特别系手握嗰个部分啊，啲手柄把手啊，以免做嘢嗰阵会令到咧啲工友啊跣手，成个工具飞甩咗啊，凿亲隔篱嘅工友啊。 知道啊，我有扶住噶。 我贤德攞个凿就凿落隔篱呢个工具。工人道啊，真系 唔可以日带工人噶， 哦，心声嚟嘅啫，你哋听唔到嘅，应该真系 唔啱啊，心声都唔啱，谂下都唔啱。 你哋讲嘅嘢，我又点会唔知咧？我做边行嘅，我咪就系做呢啲手工具噶啦，系咪？ 弊啊，你知你又唔做，讲你又唔听，呢度啲工具系有啲系烂嘅，有啲系过分污糟邋遢嘅，你又见唔见？睇唔睇到？觉唔觉眼啊？你 觉趁翻你啫， 咁咪夹你咯。 未有时间搞啊嘛，老婆。唉、哎，你听到呢句，未有时间搞。 是因为佢搞了其他嘢先、哎， 就是啦，烂咗嘅， 好多事喎、啊、呢、哎這个天啊！ 唉，我哋屋企板间房啊，咩都俾佢听到晒，真系啊！ 唔系话 烂咗嘅，我会肯揾合资格嘅人士去修理噶嘛。 系 污糟嗰啲啦，啊，好似呢个工人咁样啊，我咪攞块抹布抹干净佢先啦。 你唔好乱噏啦，真系、 阿 Sir 咧好注意我嘅安全嘅同埋干净。 梗系啦，而家疫情关系啊，你只手污糟嗰啲，我哋要攞布抹翻干净佢噶。 阿 Sir 成日同我洗手，我知道噶。 要啊，洗手十式啊嘛。 阿 Sir， 咁你开工？之前呢有冇戴好嗰个眼罩同埋手套啊 ？Of course， 唉，我都知道有，你每次都叫我戴 嘅。梗系啦，劳工嘅责任嚟噶嘛，你要睇下相关工作嗰啲潜在嘅风险，再佩戴适当嘅个人防护装备，譬如护眼罩啊、护耳用具啊、口罩咁样。而当我工具唔用嘅时候咧，系应该以防护物。将刀锋咧，或者尖锐嘅部分包好，以作保护。 仲、要千祈唔可以将嗰啲手工具放喺衫袋啊、裤袋入边，因为一唔觉意咧，啲手工具就好易跌出嚟噶啦嘛。万一跌近啊，窗口跌咗落街啊，砸到人啊，咁大件事啊！ 啊，老婆，我上次只金捞摆喺裤袋度，你都就咁跌咗出嚟啦。 你嗰只系镀金咪假嘅，仲咁大 真噶？ 我刮个表面嗰层先系尖嚟 嘅。系啊，唔紧要啦，我戴嗰只系真嘅。阿 Sir， 咁你系咪好清楚每种嘅工具点用同埋应该几时用噶 ？Of course 啦，梗系清楚啦。 You are so clever。 因为如果用错工具，好容易会发生意外，同请错人一样啊。 你真系清楚每种工具要用嘅时候要注意嘅嘢， 梗系啦。 你有咩工具要用咧？做咩抢我对白嚟讲啊？你 系咯，咁啊，可唔可以话过我哋知啊？如果我想敲碎啲嘢啊，可以用啲乜嘢啊？识啊，答啱先至。答啱先至可以食饭啊！ 阿敏，你唔系想敲碎我个头啊？我唔得噶！ 唔系啊！我话你听，你阿敏想敲碎个腰部嘅脂肪啊！ 哦， 咁啊，但系冇乜可能。 敲碎佢啲脂肪啊？点睇到？横睇点睇？ 嗱，我同你两个讲，根据工作需要拣适合嘅取咧，系好重要嘅。工作嘅时候咧，你要留意翻工作产生嘅碎片啦，或者微粒咧，系有机会令到你嘅面部或者眼部受伤嘅，而敲击所产生嘅噪音咧，亦都有机会令到听觉受损嘅。 所以你哋两个成日喺我耳边咁样嘈咧，我其实已经聋咗噶啦。我话要派呢个眼罩咧同埋护耳工具嚟顶住嘅啫。 唔好意思啊 Sir， 我都唔知道原来会影响到你嘅。阿 Sir， 咁如果点解我次次都问阿 Sir 唔同阿嬷讲嘢嘅？啊，咁如果我想升高一啲嘅宠物咧，咁又可以用啲咩咧？吓，系咪你抱住我？ 哦，我抱住你。 讲咩对白啊？你哋两个 升高一啲宠物啊嘛？呢度 阿老婆，我哋究竟请咗咩人翻嚟？ 我都想知道，好惊啊！ 先生，你讲你又唔 知道，佢完全系自己发梦咁样。 唔系你呢个对白， 我信你啊！ 你呢个对白冇问题啊，但系个造型唔同啊嘛。哎呀， 咁你答佢啦，啲宠物 我本来揾嗰啲唔系咁嘅样噶，真系，我叫老婆你唔好悭嗰啲钱噶啦，真系。 Sir， 你系咪要 帮我请翻个好噶啦？系咪先？ 系啊，佢俾我哋嗰张相，唉，唔好再睇啦， 真系欺骗咗 真， 同你一样啊，都系欺骗咗真。我啊，就应该用个千斤顶， 系 嗰个千斤顶咧，就要咧确保负荷物啊，同埋个千斤顶咧系要适当咁排列好嘅。 系点排啊？ 就好似你同阿嬷咁样啦，你两个自己平排得啦，吓有咁远得咁远，唔好黐埋我度吓。 阿嬷， 避免负荷物移位，压伤工人。哇，你两个碌埋一齐，真系唔知边个打边个，真系。 You're my sister， 嬷。 哇，真系啊！负荷物升起咗之后，亦都要揾适当嘅钢支架去支撑噶。sister， 你啊，唔系 ，sorry， 阿老婆，哎呀，你由佢啦，系咪先？下次叫你 auntie 噶啦，你再咁样玩嘅 话。我叫佢阿姐啊。 好，非常好，非常好。咁啊，设计咧净系依赖个千斤顶咧去承托负荷物嘅重量。你两位阿姐同埋阿嬷，你哋问完啦嗬？问完嘅话咧，我都可以去换心食饭啊，系咪？ 你睇嗰个 Tina 个样子，全程喺度吓阴阴嘴咁笑，唔知佢笑乜？ 佢全名系咪叫 Tina 水？好乸下喎！ 千祈唔好傻，系嘛？ 好公鼻啊！ 你预备开饭啦、 啊！人哋喺度倾偈，你又搭嘴。 我想食嘢啊！ So sorry， 阿宝阿嫲同埋 Sir， 我 sorry 乜嘢？ 我醒起咯，我都有个工具系烂咗，我唔可以继续用咯。 你成个人都烂咗啦！ 你乜嘢工具烂咗？讲啦！ 系嗰个锅铲同埋嗰个菜刀，俾我用到烂咗，我所以煮唔到饭咯。 斩北刀啊！ 哇！你又用到烂咗？ 天哪！唔好意思， 我同你讲咗几多次？你夜晚如果想打小人嘅，你唔使攞把菜刀嚟劈噶嘛。 Oh, so sorry， 我想我都唔知点好啦。 系，还掂阿 Sir 啊，你啊都系去买嗰啲新工具，你唔争再买多个镬铲啊，买多个镬啊，买多把菜刀啊。 可唔可以买个新人翻嚟啊？ 唉，去啊，嗱声，唔好俾佢知啊。常用工具保养好，工作安全可确保。 另外呢，如果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者打电话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如何到底？ 懂很多的小细数，求细声小许，都乜都未累，低俗地就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对。知道诚实是真理，若果不吸引你，请尽力回避。 由零碎再出发， 顽童其实没有罪，自由地闯荡，哪怕太多恐惧，任你想法随风吹，随便你自己天赋与地后去追。孩童在他出世那阵时，未曾明白规则的根据，也没太多需要顾虑，能以自我天生英勇自居，顽童最有乐趣。 做咗爸爸唔单止可以再唱歌嘅，仲可以喺女女身上揾翻初心。詹平话今次嘅作品系送俾女女，而佢自己再入录音室咧，佢都好似一个学生咁样重新揾翻唱歌嘅感觉。 顽童其实没有罪，论成就的类型也有很多类。 作曲编曲黄思燕，填词林若玲，监制舒敏。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陈展鹏《零碎》。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最尾少少时间，你有冇留意过咧？香港有啲铺头或者牌子咧、 嗯， 你会以为佢系日本牌子，但系实际上 哦会啊， 佢唔系， 会啊会啊，味千拉面啊！ 嗱，味千咧，你系要仔细啲讲噶。 你当佢系咩啊？ 咩？我真系以为日本来， 唔系，其实佢真系日本来噶。 嗰阵时啊，咪发生过有一轮啊，有一年咪嗰啲啲国家嗰啲问题咧，佢咪自己走出嚟，然之后话，其实我哋唔系日本嘅。 唔系嗱，你讲得啱嘅，其中一个咧，其中一个咧，味千咧， 你系咪讲呢啲啊？ 系啊系啊，但系味千点我话要考究啲咧，因为佢话咧，其实佢真系嚟自日本总公司嘅，不过咧，当佢嚟到即系香港嘅时候咧，佢就系 franchise 就变咗系中国，即系我哋。祖国叫做经营噶啦，已经 印象深刻。 系啦，好啦，咁另外咧，譬如有啲咩咧，就系优之良品啦。 哦， 优之良，我冇谂过佢系日本。 细个嘅时候系以为系噶， 因为你以为佢系无印嗰啲 friend 系咪？ 唔系优之良品，你见到佢咁嘅名，个英文就叫做 H 班。 哦，因为佢有个字咧 系啊， 系好似个日文 字 咁样。 咁佢好明显，其实就唔系啦。咁我哋细个嘅时候认识嘅呢个啦，头先你讲味千系啦， 我冇谂过系优之良品。 Super dry， 极度干燥。 系做咩啊？ 系咪日本啊？ 唔系日本， 外国噶嘛？ 咁唔系系咪日本先？ 唔系 系咯，嗱，又系俾人哋以为系嘅，因为佢直情连呢个名都系 有日本字。 系啦，其实佢系边度牌子嘅咧？英国 系啊系啊， 英国牌子嚟嘅，系啦，呢个森田药妆。 哎呀，唔知啊， 吓佢森 呢个唔系日本噶， 台湾。另外咧有 呢个我真系 系啦，真系知 好啦，另外有一个系卖嗰啲咧牛角包有好多馅嘅，叫做八月堂。有一间咧就 系 食雪糕嘅，叫百味堂。 系 咪嚟自日本啊？ 咁 又唔係啊？ 咁白月花係咪嚟自日本啦？ 原來一個原來一個係台灣。一个咧就系韩国嘅，系、 哦、 啊，佢话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误会咗噶， 认识多啲 好啦，好啦，听日见，拜拜。